两枚飞行物，两枚飞行物飞行了大约380公里，飞行高度大约97公里。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7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在上午10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66点，跌425点，总成交金额2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9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9.9跌4.1，美团点评103.7跌2.8，腾讯控股332.6跌5.4，石药集团18.08跌1.66，中国平安88.85是跌1.5，友邦保险78.95跌1.25，建设银行6.3跌1毫，华夏沪深343.85跌1毫，中国移动59.45跌8.5，工商银行5.68系跌7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09，瑞士法郎7.842，澳元5.299，加元5.893，新西兰元5.028，欧元8.6216。每百日元对港元7.1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1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1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359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31美元，卖出145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喺东港中心快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噶。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都系一带比较挤塞啫。咁而荃湾大涌道咧，较早前受火警影响，来回方向都有封路措施嘅。咁而家封路解封啦，大涌道介乎沙咀道至到青山公路一段来回方向咧就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就冇车龙噶，咁去尖沙咀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Color 林欣彤、 石永丽、Suki S、 黄燕、 许正允、 福子桥、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留意星期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 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早晨啦、啊，早晨啦、啊，哎，早晨，早晨， 早晨啲咩咧？嗱，因为咧，我开始， 爱令我变态， 弊啦，今日弊啦，佢大点唱，得翻一个人唱咋？ 各位观众，而家我可以由桂花田嘅手机直播，以下落嚟， 你等我影低佢先。 嗱，预备，一二三， 准备住 ，Go Go 不停跳，我哋 Good Morning，Hello Chris，Hello 桂花田。 系啦，嗱，今日咧， 你睇我可以抛麦添啊， 系啊， 我好嘈啊，唔知点解可以咁样玩法啦，而家真系， 系咪觉得好爽啊？ 点啊，你一次再整烂啲真系要赔啊！ 唔系，我本来个麦咧就系连住咗个摇杆嘅，但系我一开个麦， 即 系 我哋啲咁样嗱，影住 系啦，一拎出嚟唔知点解咧，佢就骨肉分离啊！而家咧变咗双节棍啊，中间有条麦线咧，直情好似人哋去到嗰啲 DJ 嗰啲喺上面啊拉个麦落嚟咁样，你而家成条线啊！ 早晨啦，早晨， 早晨啊，直情可以玩拉麦，早晨，早晨啊！ 佢因为本身咧有条吊臂吊住个麦咧就好好玩嘅，即系咧坐喺个 panel 嗰度，所以哎呀拱啊拉啊咁好潇洒嘅。点知佢咧正常一拉嘅时候，砰！成个甩咗嚟， 光杂物啊！而家系麦线分离啊，直情系好惊。 唔系好似咧嗰啲人咧，就拉开道门，跟住掹开咗个门柄，跟住就冇喐嗰啲咁样。 我而家会想办法咧，将佢上翻紧个螺丝咧，真系哇！但系我未见过有咁样工业意外嘅。 哇！但系你 哇， 喂，想点啊？喂，佢好弹力喎、啊。 我哋讲个早晨先啊，早晨先啊 ，你睇边个啊 ？Hello， 我系 Chris 啊。 我有一分钟讲唔到嘢，我要上翻紧个螺丝啊！ 我仲讲紧先，自己一路讲嘢一路上添。哇！啲肝好跳脱喎，佢一路 好跳脱啦， 好 live 啊！其實我哋平時就係咁樣 live 就係咁樣咯。阿 Chris， 如果你真係咧喺呢個拍攝期間咧， 喐過 嚟，你成咁點啊？ 我手踭咪 唔 係決定手踭咪。 嗰個搖哥都喺咁度逃跑，我見佢一路拉嚟佢彈上去啊！ 喂，我哋而家似唔似做 MC 咧？就自己手揸住個麥咯。 Hello， 各位聽眾 ，Hello， 大家好，係。 事不宜遲，我哋而家請 係啦。事不宜遲，我哋今日有兩位嘉賓嘅，分別有桂花田，早晨， 早晨，早晨，曾志豪，早晨啊 ，Chris， 仲有 Chris 啊。早晨啊 ，Hello， 唔系我明啊，点解今日要咁样甩咗个麦嚟手揸开麦咧？佢应该系响应咧今日 Black Friday 啊， 系、哦， 横掂都系买嗰支新麦啊， 哦，即系可以 尽情购物啊， 购翻支新麦啦。 定系我想话呢个算唔算系 Black Friday 嘅一个征兆嚟噶？ 即系不幸嗰、那个 系咯，不 即 系 全世界 人哋系13号嗰个先系不幸噶嘛？ 咪全世界得佢一个不幸咯， 系啊。 不，我其实纠缠咗几日噶啦。究竟這個呢个咧话就话今日黑色星期五咧，但系又同我哋13号以前传落嚟嗰个黑色星期五系唔同噶嘛？ 系啊。 究竟系点玩法嘅咧？今日呢个日子系 黑色星期五咧，其实我发现咧喺呢个欧美啦，即系讲不幸嗰样嘢咧，其实好少人讲嘅。通常都是讲呢个大日子，就是呢个感恩节之后嗰个 Black Friday 会多啲人讲嘅。 年轻人，你太年轻啦！ 做咩啊？ 喺之前嘅时候，嗰、那个十三号黑色星期五咧，系佢哋传过嚟我哋呢度，我哋先。 唔系，但我见当时有个冇人讲嘅，同埋我有一个迷思咯，即系如果全部人都咁唔好彩，咁点发生呢啲嘢？即系好似譬如话你打麻将冇得四个人输噶嘛？ 系、啊，当然啦。 唔系，有全黑。 有小黑咁樣噶嘛，係、咪類似咁樣啊？ 即係全黑 少啲，係啊，真係嗱、 黑少啲咁 啊 嘛。 係啊，但係咧香港咧，我想問下大家有冇留意個市面咧？今日我哋有冇嗰啲減價熱潮㗎？ 我就未留意到。 香港系咪好似冇兴起呢样嘢噶？ 未留意到。 我见到网上面有讲话推介感恩节咧必要购物嘅嘢，多数都系外国嘅网站咁样咯。 我哋就双十一就试过玩呢样嘢。 如果早早嘅，佢肯定咧呢两日咧就肯定就咩噶啦？ 疯狂购物。 疯狂购物。 网购咯，网购就好多 嘅。咪就系网购咯，咪就系网购，佢一定会响应呢个感恩节加呢个黑色星期五噶嘛，系咯， 系 有啊 响应。 嗱，我咧就之前见过咧，佢所谓我中意， 我恭喜你成功，你冚翻个麦啦， 我冚翻好个麦啦，真系。我见到咧有噶，有某一啲嘅智能产品咧，佢哋都有响应呢个 Black Friday 咧，就话会减价不过可能佢都系喺外国啲网站嗰度咯，就有平嘅。即係佢就話有啲平嘅，但係咧嗱，我發覺原來一模一樣喎。就算嚟到去外國咧，佢同香港一樣咧，都有一啲統計咧，就係話原來 Black Friday 所賣嘅產品咧，得5%，得5% 係咩咧？係咩咧？ 係會再一年之後仲用緊嘅？ 唔係，係真係比平時平嘅。 哦，係咩？ 冇錯， 哦，即係有少少特價。做一個房子，咁你仲計之後買翻其他正價。 因為呢個香港嗰陣時好多人都有即係每逢一減價咧，佢都就會話：，切，其實佢都係即係先加後減咁樣嘅。 哦， 係啦，佢話原來佢哋有統計過咧，好似一個英國嘅，佢哋就話原來得5%。所謂喺呢個即係感恩節或者大購物大減價呢個日子裏邊咧，係嗰啲貨品係真係比平時都係平咗嘅，大部分都係差唔多價錢，不過你又受到嗰個氣氛影響咁解嘅啫。 哦，咁買如果你買平時要買個開嘅嘢咧，咁你知道價錢咯，分分鐘未必係會平嘅。但如果譬如有啲物件嘅話，你等咗佢六個，終於等到感恩節啊，黑色星期五啊，咁可能嗰個節頭有少少，可能佢都瘋狂購物嘅喎。 不過通常你想買嗰啲嘢都係唔會平嘅嘛，你冇發現 啊？係啊係啊， 永遠係個平身都係平啲。 當然啦， 係平啲唔等使嘢咁樣，但係個氣氛嘅，因為其實即係好多商家都係其實等緊好多機會去做少少優惠，等多啲人去買嘢啫。 系啊，嗱，唔知道你见过啲咩最古怪嘅优惠？我咧早几日已经见到啦，我储低咗噶啦，我等到今日先爆出嚟，真系。黑色购物节， 系 佢话有一啲咧，古灵精怪嘅优惠产品咧，呢、這个免费一世任睇。 任睇， 免费一世任睇。 嗰个 系啦， 免费一世任睇蓝色嘅天空。 蓝。唔使特登 咁點樣咧？點樣優惠咧？我想問，本身正 優惠 嘅 咧，你明知唔係噶啦，係咯，免費一世任睇， 免費一世任睇， 佢哋嘅網站 係冇錯啊，就係佢哋嘅網站咯。 哎，我知啦，一世任睇我嘅旅遊節目。 佢贏喎呢、這個，佢呢個位蝕得幾好喎、啊！ 快啲十點幾講咗先啦，驚緊冇機會。 咁快出到招喎、啊！ 梗係啦，你估我最後一日 早餐食招，佢連招都出埋喎！而家免費一世任睇喎。 佢經過5日嘅訓練咧，佢終於知道個竅門喺邊度。 唔 係，有位就有。 梗係冇錯啦，冇錯噶。你嗰個節目本身擺嗰個台免費㗎嘛？係 咯， 係咯，佢又會擺收費㗎喎。 係咪有時啲人想重温啊嘛？咁可能要揾啲唔同嘅方法咁。 重温 可以 網上重温聽風 show 啊， 係 都得， 係 都得啦， 咁你估你嗰个受欢迎啲，定佢呢个优惠受欢迎啲咧？全球最大成人影片网站推出专属优惠，系冇错。期限咧就系喺11月29日至到咧12月2日咧。如果你上网去买嘅话咧，只系需要花费$299啊，即系大概几千蚊到啦，2400蚊到啦。佢话就可以咧拥有终身嘅会员价。免费唔系又唔系叫免费嘅，即系终身任睇啊！ 任睇 嘅呢个放题啊！ 俾2000多蚊就可以任睇啊！ 系啦，即系之前咪有嗰啲机票咧，就话 可唔可以望一望个网站名啊？ 唔好扮嘢啊！喂，呢个好出名嘅呢个， 系啊，我就想买呢个，因为佢好多呢啲宣传活动啊嘛。 教坏细路啊你！ 系啊，好犀利啊！佢话终身会员啊，可以享受超过120000条呢一个嘟嘟嘟片嘅播放，仲要佢而家个招来系咩咧？ 咦，你啲？ 全程冇广告啊！ 公 開。因為其實睇呢啲你都知啦，全部唔係全部都有廣告。我平時咧睇多半嘅時候咧 ，Mary 俾我哋隨 Hi 隨笨有精廣告套餐又嚟啦，即刻 買我產品啦咁樣。 係啦，咁啊中間 佢買啲相關嘅產品價都。 通常啦，係啦，一就見到佢出嚟賣沐浴露咯，係啦，咁啊即刻 好少話冇啲食包薯片先咁樣嘅， 食包薯片都冇所謂。 孤單咗啊嘛，佢而家推出呢一個專屬免費會員，哇！一世任睇。 係，但我想問，其實有幾多人係真係會俾錢去上呢啲網站？我覺得好多都係免費睇嘅啫嘛。 哦，咁係咪啊？即係等於你要睇有質素咯。 咪自己揾啦。 係咯，中意睇啲咩咯？真係嗱，你有上啲咩優惠啊？我啊揾到呢個啦。Black Friday 嘅網站有得折扣優惠。 我想揾，如果因為佢咩都有得賣噶嘛，應該就係係咪？又可唔可以似好似淘寶咁樣有課程賣噶？ 都有嘅。 係啦，即係如果係咧，我希望我啲課程咧可以大咁嘅折扣咧，即係俾啲啲媽媽咧喺屋企嘅冇嘢做之餘咧，去學一下一啲嘢咧。如果佢有得可以買到唔知咩課程，或者美容課程啊、按摩課程啊等等嘅嘢，即係嗰啲療程咧，可以大優惠嘅咁就好。有冇呢啲咁嘅優惠嘅咧？ 咁呢個啦。佢呢度有一個有對美國夫婦，佢學咗我哋。其實我覺得呢個真係完全抄香港嘅。佢喺 Black Friday 推出一個優惠，幫你排隊優惠。 嚇！即係嗰啲排隊黨啊？ 係冇錯。 即係原價收20蚊，依家10蚊咁。 唔係幫你排隊啊！ 排隊黨啊！即係新增嘅呢個嘢。 唔係咁，係幫你排隊優惠。咁即係佢冇優惠係點咧？ 不嗱，因為 收貴啲幫你排隊， 冇優惠嘅時候咪就你自己去排隊 咯。 佢而家去俾個服務 幫你排隊啊，因為 冇生意咯。我以為佢平時都賺緊。 佢而家就係喺呢個咧，即係黑色星期五嘅購物節裏邊咧，佢話。我都知道你想去排队咧，喺个超市度买佢嗰啲冻肉噶啦。 我而家就帮你排队，咁咧你去扫完之后咧，我就有个位留咗位喺度，你继续排队埋单啦，咁啊。 系啊，喂，即系嗱，我都话佢抄香港啊，我抄香港嘅啫嘛，但系只不过佢明码实价咧，我哋啲排队党都冇咁猖狂咧，佢而家咧就每人收咧$50。 哇，其实好贵， 好贵啊！ 哇，成 400蚊， 差唔多。系啊， 但系佢会喺。任何呢一啲你揀嘅商店开卖前一日， 系 佢就不过通常都系揀最大间嘅，就帮你排定，喂，帮你悭足一日喎。 即系如果我买呢个急冻鸡翼咁样，我想去排都要做一日去排定。 系啦，冇错，佢帮你一日前喎。如果喂咁，你梗系自己计翻条数啦。你梗要买好多嘢先啦，系嘛？ 但系又可以明码实价先犀利喎， 系啊， 一排队党嚟嘅。 同埋原来咧，我想话即系嗱，你喺外国，你喺外 一日， 你喺外国玩得多啲咧，你知唔知道个英国咧？你老家添啊？个英国咧专门就有呢一种咧帮民众购物排队嘅服务网站咧。是大事招来的、 哦、 直情是明码实价呢，譬如说每次。 他不是犯规的 ,ok 啦。他帮你排队他又真的不算犯规的。 那我那个人其实如果我这样讲可以制造就业点。 喂真的制造很多那些阿婆没有做。 对相比起了更加多无谓的工作是制造就业啦是不是这个还有意义添。 对对对。 那么那个人未必有能力去帮你即做一些即他凭他自己个人未必有这么实力我站在这里我是可以的。 同埋我冇比較過咧，同我哋香港啲排隊黨咧，唔知邊個好揾啲咧？佢話英國嗰啲網站咧，擺到明就幫你排隊咧，每次收入係幾多咧？15至20磅。 哇，都成200蚊嘅喎。 係啊， 不過唔知條隊幾長啫，可能排咗一日咁樣就咁就真係唔划算啦。 即係我唔知道我哋香港嗰啲幫你排生果手機嗰啲咧，佢哋都有排隊噶嘛。 但香港嘅運作模式係咪有啲唔同㗎？係咪佢排完之後佢直頭買埋之後賣俾你，然後自己賺個差價？ 冇㗎， 兩樣都有 嘅。有啲係出人頭嘅啫嘛，即係佢自己係 你之前買飛買演唱會飛一樣啫嘛。 係啦，全部都 排極都買唔到嘅喎，你排隊擋都冇用嘅喎。一開埋冇曬咯咁樣。 唔係，但係排隊黨就盡量可以即係增加佢機會咯，咁樣。嗱，所以你睇下呢個黑色星期五嘅購物優惠幾咁多次多咗，無限商機。 我想話香港啲購物網站咧，嗰啲深融海味都係因為呢個黑色星期五購物日咧， 我哋都有係嘛？ 係啊，香港點會唔響應啊？ 係啊，嗱，我哋今日都響應黑色星期五購物日，我哋點唱買一送一，揀一首歌，兩個人一齊唱。 哇！咁樣擺埋邊個？我想問另外一位邊個？ 我咯。 系啊，虽然话叫你买嘢，不过有时唔买嘢都得嘅。Buy Nothing Day 啊，唱歌嘅朋友 Go Team 啊吓，最近咧我哋就有呢、這、一个即系。O.T. 嘅文化咧，我哋咪成日都覺得話啊，香港社會咧有一班人咧依家好陰功啊，日日都 O.T. 噶，不過 O.T. 得嚟咧就真係有補水噶。 系哦，系啦，系啦，哇！公眾都係咁嘅，好幸福嘅， 系啦，好幸福嘅，唔係公眾一般未必有噶，真係， 系 咯，系啦，咁但係我哋嘅即係係咯，嗰啲即係警隊人員咧，佢哋可以 O T 啦，仲 O 到咧，即係一個地步，聽講話 O 到人哋即係隔離紀律部隊啲錢都俾佢 O 埋添咁樣，係啊，佢話嗰啲 O T 水即係好似話 quota 爆曬咁樣，但我哋唔係想討論佢應唔應該咁樣 O T， 因為我哋覺得佢辛苦，佢咁樣 O T， 即未必個公務員中意 O T 噶嘛，係咪？ 咁係 O T 都係。要有補水啦，叫做佢哋嗰個叫做公務員條例有喺度噶嘛？ 有 咯，真係你係做咗嘢，如果你即係 同埋真係影到佢哋 O 緊天， 咁梗 係 啦， 咁係應該真係要出翻糧噶嘛？係 啊，只不過而家講到話 O 到好似話 O 咗 budget 啊，即係要攞埋話，不如你哋嗰個部門唔使 O T 攞啲錢補過嚟先啦，咁樣。 既然你有剩嘅時候，咪撥翻過嚟咯。 嗱好啦， 咁啱啱互相即係咁樣啫嘛。 咁我問你啦，嗱即係我哋。各位朋友，你宁愿是可以准时收工，但冇额外收入，定是 OT 有钱收，但你真的个时间又变咗 overtime 啦，俾你拣。 咁我谂好睇嗰阵时系经济需要嘅。 你呢一刻咧， 我呢一刻就系想因为早起身嘅关系咧，做咗三个钟已经好满足啦。 哦，已经好满足啦。 好系啊，几好啊！ 即系佢嘅经济状况好 OK 啊。 系咯，就唔系佢又要显示话俾佢啲 friend 咧，我而家系 我有嘢捞 嘅，系 啊， 我唔系冇嘢捞先嚟捞电 台。后屘又补咗， 你又要再解释， 有人又喺度问我，即系你 OK 嘛？咁系咁，其实我真系冇嘢，即系出一个即系一个好简单嘅 post， 话自己好耐冇飞过啫嘛。 系系系。 系跟住个朋友就哦咁。你呢排做咩啊咁啦？咁我话我做电台主持啦。佢话哦，咁你系恒常日日做咁样。 系， 我唔系啊，嘉宾主持咯。即系如果有其中一个主持放假，咁咪嚟顶咯。 跟住我就哦，即系替更啦，系嘛？ 我谂佢个样啊，即系觉得哎呀，即系咧，有时有得捞，有时冇得捞啦。系，加油啊！呢个时势咧，有得捞，当赢咗。 无端端俾人安慰， 系啊，跟住我点答佢呢？如果我再话自己其实唔系你，我真系 OK 咧，咁样又太此地无银，系咪先？ 唔系，我教你，你下次同人哋讲咧，就唔好话咩即系唔系恒常嘅，因为你一讲唔系恒常咧，啲人就觉得你系唔稳定啊嘛， 散工。 你系调翻转讲话，哦，基本上我系攞主导权嗰个， 即系我有时间咧先会接佢哋 job 嘅。如果我有嘢做，我要拍嘢嘅，我 系 唔会同唔会做到。 你唔应该同人哋讲话咧，我系间唔时翻你。话我真系唔可以翻足咁多日啊！我唔可以翻足咁多，同埋我俾唔到呢个 commitment 咧，就系即系绑咁耐，你知我真系好啊，而家要做， 所以只可以中间摄咯， 争好远啊！嗰个主客主动同被动争几远系咪先？ 所以咧，即系说话语言艺术系需要有。 系啊，嗱，即系等于啲人问我同阿田嘅，我哋由于九年成精啦，我哋就会同佢讲话。我边可以翻到咁多个钟喺电台度，梗系唔得啦，系啦，系啦，通常 全部都系自己拣嘅， 唔系打发时间，唔系我咩赚钱买翻。 系啦， 其实班小员工都唔掂嘅。 系咯，当为兴趣啦。 系啦，咩都试下。 我觉得而家做嘢咧，即系唔系为钱嘅。 梗系啦 ，keep job 就放噶嘛。 系啊， 最紧要为 passion 啊嘛。 嗱，咁但系点解话个 OT 咧？佢话因为咧，我哋香港就话有好多公务员要加班啦。日本嗰度咧调翻转咧， 系唔俾加班啦。 佢而家唔俾佢哋加班啦。 梗系啦，因为嗰啲叫做过劳死嗰啲，佢唔想再出现 啊嘛。 系啊， 嗱，佢哋原来喺两日前咧已经有个好消息宣布咗咧， 禁止加班制啊。 系啦，禁止加班制。佢哋就防止公務員長時間工作咧，佢哋就會將公務員嘅電腦喺六點半嘅時候 自動 熄機。 哇， 係冇錯， 好勁啊！其實呢啲已經係私人公司咁做噶啦，同埋咧佢哋有啲咧公司 佢而家就變咗公務員啫， 係啦，去埋公務員啦。有啲公司咧會係咧有一個好似叫做無人駕駛嗰啲咧，差唔多時間嘅時候做咗嘟，各位員工做咗五分鐘，你閂門啦咁樣，就要落班啦咁樣 嘅。嗱，我哋試下，我哋咧嚟到而家最尾十秒，佢個電腦就會咁顯示噶啦，仲有五秒就要收工，馬上離開電腦，如果唔係就會嘟。散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同消防组成的安全小组朝早再次进入理大校园。警务处助理处长周一鸣话，稍后会将理大校园交还校方管理。而今朝早再发现一批危险品同武器，又话过程中冇发现任何留守者。 黑下咧，我哋即将咧系会喺稍后时间咧就会将呢个理工大学咧交还翻俾校方去管理。對於一啲以暴力手段或者係一啲犯罪嘅行為咧，係以採取零容忍嘅手段嘅。相信咧中午前啦，因為依家完成就完成噶啦。不過咧，因為有好多危險品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攻擊性武器咧，我哋都要安排啊，去安全咁樣運送離開呢一個校園。咁我哋咧跟住會將嗰個學校咧校園咧交還翻俾理工大學啦。咁我哋警方係會離開校園嘅。咁而外圍嘅一啲同事們咧，亦都會係解封。咁亦都會係將道路咧係逐漸咧希望去盡快重開。我因為我自己喺呢方面，我唔係真係專科，究竟呢啲化學品可以點樣用啊？咁所以咧，我諗我喺呢度講咧，就未必係最穩妥。即係究竟佢係攞嚟可以製造一啲其他危險品啦，定抑或係佢純粹譬如洗潔精？咁啊，過往大家都可能見到佢可能倒落去啲路嗰度咧，就等可能跣胎啊，或者係可能行嘅時候會跣親啊。我呢個我只可以係睇純粹係經過經驗去講。咁但係你話實際上面佢每一種化學品佢個用途，我就完全唔可以係用一個我自己嘅專業去講啦。 本港楼价连跌五个月，十月跌幅较九月收窄。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十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376.1，按月跌1.3%，跌幅较九月的近1.7%略为收窄。指数按年跌近0.7%，今年头十个月仍然有4.6%的升幅。上个月租金指数连跌两个月，报194.5，按月跌近1.7%，跌幅较九月的1.2%扩大。指数按年跌近1.6%，今年头十个月仍然录得0.6%的升幅。在立法会财委会上，多名议员关注财经事务及副务局提出撤回中大和港大医疗教学设施拨款申请，以及撤回涉及理大扩建工程项目拨款。民主党许智峰质疑政府是不是要向大学和香港人宣战，要求局方公开哪一位议员曾经对拨款表达关注。又说有议员关注警员加薪，但局方没有撤回项目。公民党杨岳桥质疑撤回项目涉及长远医疗规划，质疑政府搬龙门，要求政府公开撤回项目的标准。但民建联何俊贤话，警方在理大检获大批汽油弹，质疑现时是不是适当时间讨论拨款，认为政府收回项目并无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7点，跌465点，总成交金额2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9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0.06系跌3.4，美团点评103.3跌3.2，腾讯控股331.4跌6.6，石药集团17.68跌2.06，中国平安88.65跌1.7，建设银行6.27跌1.3，友邦保险78.85跌1.35，华夏沪深343.6跌3.5。中国移动59.2跌1.1，工商银行5.66系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09.51，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4，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7点，跌31点。 港金现价报1359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92美元，卖出145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咁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较早前啦，近住东港中心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近住太古城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啊，近住太古城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要过咗太古城咧，前边嘅交通先至正常翻噶。咁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成朝都仲未清理好，咁而家影响到荔枝角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啫。咁另外啦，荃湾嘅大涌道介乎沙咀道至到青山公路一段啊，已经系封路重开。较早前受火警影响，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啦，九龙入口都系挤塞。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啦，排到去山道。英皇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健康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北角官立小学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东区走廊啦。东行嘅支路啊，落翻去渣华道咧就挤塞。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浸会桥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龙尾排到去顺业街。在新界火炭路去火炭工业村方向，近住山尾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涌桥路啦。咁亦都影响到大埔公路去翻火炭工业村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净系支持同问候唔够噶，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咗，记得将你嘅意愿话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唔声唔声会吓你一惊嘅人嚟，好似好 nice 咁，但系其实佢讲嘢就都几搞笑嘅。Hello， 我系 Winnie，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玫瑰玫瑰我爱你， 夜上海， 恭喜恭喜， 永远的微笑， 一首首三四十年代经典金曲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陈歌辛。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人生原是一首新歌， 由首次演出舞台剧的陈智深饰演歌仙陈歌辛，舞台上重塑一代作曲家的感人故事。 星期六晚10:45， 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0日。 风骚快活人有临危不乱甩咪照开咪嘅曾志豪， 风骚快活人呀，直播室有啊，成日见到呢个拍档真系甩甩流流得太紧要嘅桂花田， 仲有一开咪其实唔觉意走咗几字音嘅梁彦忠， 讲唔讲名啊？ 有啊， 等你讲啦， 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头火晒，认识我呢个拍档咧，都真系几得意嘅，因为佢嘅人生咧，真系咧好多咧嘅事情出现喺佢嘅身上发生，导致咧你可以日日从中喺度学习，警醒自己唔好好似佢咁样。其实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样板，但系佢个人有啲论尽，有啲甩漏，有啲咧啡，有啲，但系佢整体都系一个好人嚟嘅。佢系边个？佢系曾志豪啊！ 如果你的身形可以向我多多學習的話，你就不用搞到現 在。不是，沒辦法，你那些甩甩流流的東西太過充斥住你的身體，遮住，高牆遮住了。 好學不學，你去地方學了一些甩流，是不是？跟你講一個關於學校出題目的新聞，因為作為家長呢，其實現在越來越擔心，就是啊，學校究竟還是不是可以單純學習的環境來的呢？位于沙田啊，培基小学名都开埋啦，因为最近真系卷入咗风波里边啦吓，有一张小学二年班嘅英文工作纸咧，就引起好大嘅争议。哇，你谂下系小学嘅啫噃，二年班啫，一张工作纸有啲咩争议咧？就话说咧，原来嗰张工作纸嘅内容咧，就系讲话两种嘅河流嘅比较，一种河流咧就系话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里面的河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河流。咁里面呢就要求你填啲咩呢，即係譬如话河流 A 呢就係喺美国，河流 B 呢就喺中国。咁然后呢就係话河流 A 呢啲人呢会点做㗎，佢哋就唔会骚扰呢条河流嘅。咁河流 B 呢，哦，佢哋就会呢抌啲垃圾 throw rubbish， 同埋呢就会污染咗佢。咁仲问喎，佢话呢边啲河流嘅干净啲呀，咁河流 A 系美国㗎嘛，就答案就係 clean， 好干净。咁河流 B 呢就係 very dirty， 咁样就好污糟啦。冇错。咁然后最尾呢就话 how does it feel？ 呢个真係重点。佢话嗰条河流如果系作为一条河流，你会点諗呀，咁样。河流 A 属于美国呢，佢嘅 feel 就係话呢 happy。咁河流 B 系属于大陆嘅呢，就 feel sad。就是这个工作纸的内容了。你就这样看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哦，那挺有趣的，用第一人称，用河流自己作为一个即第一人称的身份，好像以人法这样去讲述河流的感受，都挺新颖的。Sorry， 你看不到个重点。重点是为什么美国的河流就干净，大陆的河流就污糟？为什么美国的河流就 clean， 大陆的河流就 dirty？ 不是我讲，是什么人讲？有网民投诉，他们就将这一番的内容就发起在 Facebook 上投诉老师，就说这间学校的老师是什么别有用心，利用工作纸为学生洗脑，还要求校方严惩涉事的教师。哇，你听到是不是觉得很离谱呢？更加离谱的还有后面，这间小学昨天发出了声明，他就说了，其实我们校方近年积极推动学生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因应社会的情况，我们很早就已经给老师很清晰的指引，要学生用持平客观的态度分析问题和讨论解决的办法。关于这个小二工作纸引起争议，我们深表遗憾，已经严肃跟进事件的了，亦都跟涉事的老师了解了事情的情况。我们知道老师是没有任何政治取向的，只是因为一时疏忽引起误会，我们深感抱歉，我哋会加强审视教材，重新再发一张工作纸俾学生，强化学生嘅正向教育。嗱，睇到呢度，我觉得更加令我担心。请问佢系因为咩要道歉呢？关政治取向咩事呢？个老师点样因为一时疏忽而出咗呢张工作纸呢？喂，呢张工作纸系话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嘅河流干净，而中国大陆嘅河流污糟。唯一应该道歉嘅就系，究竟大陆嘅河流系咪真系污糟？如果佢系污糟嘅，咁点解要道歉呢？咁好啦，你话你系咪要污蔑我哋祖国嘅河流全部都污糟啊？喂，佢冇话全部都污糟，咁但系中国嘅河流大部分污唔污糟呢？嗱，咁我哋真系有数字可以俾你睇下啦，真系好科学嘅。中国嗱，听住啦，中国系一个严重缺水嘅国家，而且佢哋嘅河流亦都受到唔同程度嘅污染。根据2011年七月嘅统计。中国这个水污染的情况是怎样呢？可以达到进入 即系呢一个水喉水啊，自来水厂嘅最低要求嘅水质咧，净系占29.5%，三成都冇啊！但系被归纳成为劣五类水质嘅咧，就高达44%，而且中国嘅地下水污染情况比较普遍。中国嘅地下水大概有50% 咧系受到污染嘅，有一半城市市区嘅地下水嘅污染咧比较严重。由于工业废水肆意排放，甚至乎有80%以上嘅地表水同埋地下水都被污染。以上嘅资讯系嚟自边度噶？嚟自我哋祖国最爱嘅百度百科。嗱，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我系一个老师，我面对呢、这、一个喂好客观噶咯，内地自己公布出嚟嘅资讯嚟噶，有八成嘅水污染系水资源系受到污染，得唔够三成嘅水系可以干净到直接入去嗰个自来水工厂。请问，如果我系个老师，我望住呢一个表，然后我列头先张工作纸，话大陆嘅水佢哋嘅河流系污染，而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嘅水系干净，有咩错呢？有咩疏忽咧？关政治取向咩事咧？同埋同呢一个尊崇中国历史文化有啲咩关系咧？我真系谂唔明啊！我真系好担心。其实你系可以重新发过张工作纸，几咁容易啫？你咪发过张工作纸咯。美国水污染，中国水干净，可以噶，好容易啫嘛。甚至乎唔使发过，你将咧嗰个河流 A 同 B 个名调转咪得咯。USA 嘅 river 咧就系 dirty，China 嗰啲咧就系 clean。喂，好易噶咋？但系个问题系。你有冇改变到真实嘅情况呢？你有冇真係令到中国嘅水係干净咗呢？你真係咁爱祖国嘅话，就唔喺张工作纸度洗干净，你係应该要求佢做好佢嘅环保治理工作。喂，环保真係同政治冇关系㗎，无论你嘅政治立场係红橙黄绿青蓝紫，你都要饮水㗎，係咪？所以我真係觉得呢间学校呢反而令我更加害怕。啊，究竟其实受到污染严重嘅係河流啊，定系我哋个脑咧吓？风头火势嗱，佢就周游列国啦。今日嚟到我哋呢一个旅程最后一站，唔知佢会唔会好似打赏导游咁样，俾翻啲开心钱贴士我哋两个导游咧？同埋佢周游列国，佢有冇见到边笪地方啲水系干净啲嘅咧？摆明俾佢陷阱俾佢踩嘅。我哋有请阿 Chris。 最后一站啫，又讲到我之后冇嘢捞咁样，唔好成日塑造呢个形象得唔得啫？我之后仲会再翻嚟噶嘛，应该之后嗰个月仲有机会嘅，系咪啊？ 咁系咪嗰阵时再俾 tips 我哋啊？ 嗰阵时先讲啦，我翻去再知道搜集先。嗱，我哋做呢行咧，即系尤其是幕前啊、开麦啊乜都好咧，最紧要咧就系贪玩。即系一个人就算系几大啊咩程度，你都要有一个想有追求啲新鲜嘅事物啊，或者将啲唔关事嘅嘢试埋一齐，睇会有咩效果嘅呢一个心，咁样咧做出嚟嘅嘢先至会得意啦、创新啦，自己又开心之余咧，啲观众咧都会开心嘅。但呢个世界咧唔止系我哋呢一个工作咧需要贪玩，原来仲有好多其他你谂唔到需要贪玩嘅工作咧，其实你贪玩啲都可能会有啲新嘅发现嘅。最近咧喺呢一个莫斯科嘅啲农夫咧，都有一啲好贪玩嘅念头出咗嚟，佢又联同一啲专家咧就做咗一个实验。嗱，我谂到2019年嘅今日咧，应该好多人都有试过玩呢一个 VR 嘅体验噶啦。咁咧最近都有话喺日本有啲餐厅咧，即系你去食嘢嘅啫。咁但系咧佢就摆到成个好似系一个机舱嘅咁样嘅布置。咁你食完个餐之后咧，仲可以带埋个 VR， 咁就可以咧扮自己系起飞降落，然后睇到咧你嗰个目的地有啲咩风景咁。咁 VR 咧有呢一个娱乐嘅用途，咁啊系人都知啦。咁当然咧，我哋仲可以 VR 去嗰啲打机啊、射丧尸啊嗰啲游戏啦。莫斯科嗰啲班人咧，佢就尝试将呢个 VR 咧推进到另一个境界，推进到唔止系人类界，仲有动物界。佢将呢一个 VR 嘅呢个眼镜戴落啲牛度，因为咧佢想尝试下改善呢个牛嘅呢个心理质素啊。因为他觉得咧，发现咧，研究指出咧，原来啲牛越开心咧，佢整出嚟嘅奶系会越有营养，质素越高嘅。于是咧，佢哋就谂啦，啊，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啲牛啊开心啲？咁但系咧，又唔使话好高成本啊，需要咩咁样嘅咧？咁因为你知牛啦，咁佢真系即系草原嘅动物，梗系想见到好广阔嘅地方，想周围跑，想周围成噶嘛。咁但系如果 你嗰個地方真係空間有限啊，雖然有個農場係有草地嘅，咁但可能風景又唔夠靚啊，啲草又唔夠多啊，咁樣咁點算呢？佢係諗咗個辦法，不如我試下俾個 VR 眼鏡佢戴，然之後咧係播一啲好靚嘅夏天嘅草原嘅，啲草啊好茂盛嘅，好綠嘅，然後咧無窮無盡嘅山坡啊，成係咁樣嘅，睇下會唔會可以改善到啲牛嘅心理質素。其實咧，呢個已經唔係第一次會有農夫嘗試去改善啲牛嘅心理質素噶啦。之前咧，其實做過好多唔同嘅嘢嘅，唔同嘅地方，例如包括啲咩咧，都幾開心噶。嗱，即係如果你有咗個 BB 咁樣啦，以前有講過話咧，要買嗰啲莫扎特嘅 CD， 咁啊播俾個胎聽，咁啊培養佢嘅音樂天分，由呢一個媽媽個肚開始叫佢培養啦。佢話咧可以咧同嗰啲牛播一啲咁嘅經典音樂。等佢哋咧，心情舒畅啲，咁啲奶可能又会好啲嘅、哦。又或者咧，会请啲按摩师帮佢哋按摩，等佢哋心情轻松啲嘅。又或者大家记唔记得喺一个月前度咧，我又讲过另外一个帮啲牛驱走啲蚊虫嘅方法，就喺佢个身度游啲黑白间，扮斑马，咁咧都会少啲蚊虫滋扰佢哋，都系想改善下佢哋整体个牛嘅嗰、那个心情啦。咁依家试下咧，用呢一个 VR 眼镜。咁但系咧都唔系咁容易嘅、哦。首先第一件事，你谂人嗰个眼镜一定戴唔到落去啦。人嘅眼系向前噶嘛，牛嘅眼咧系两边嘅，所以有啲特制嘅牛 VR 眼镜俾佢哋戴，而且播出嚟嘅嗰个影像咧，同人见到嘅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佢哋都知道咧，牛嗱，大家睇之前听嗰啲斗牛啊，嗰啲都系见到啲红色嘅一啲布咧，佢哋就会兴奋啲噶嘛。其实佢哋对一啲暖色系咧，即系红啊、橙啊、黄啊嗰啲咧比较敏感嘅，所以佢哋特登改良咗嗰个 VR 嘅影像。多啲暖色就少啲冷色系，就再令到啲牛咧就开心啲咁样。咁啊，结果我试到，真系好似佢哋心情好咗。即系戴完个 VR 睇咗呢个咁优美嘅草原之后咧，佢哋真系联想自己真系喺一个好美好嘅乌托邦嗰度生存紧啊咁样。咁然之后咧个心情又好咗，真系可以有望改善到嗰啲牛奶嘅质素。而且咧，佢哋睇到呢个咁广阔嘅草原咧，佢哋系冇乱咁跑嘅。佢哋冇以為真之後咧，四周係咁撞，撞爛曬啲嘢，所以咧一切都 OK， 有望咧可以利用呢一個 VR 去改善呢個牛奶嘅質素。當咧大家睇啲好多唔同嘅旅遊節目咧，仲講緊話去日本玩啲咩 VR 體驗啊，或者我哋 weekend 話出街，不如我哋三五知己去玩呢一個 VR 射擊體驗啦咁樣。依家啲人已經諗緊啲 VR 唔係用喺人身上，係用喺啲牛身上。仲諗緊遲啲如果呢一個試驗係成功咧，有冇啲方法可以俾啲牛自己揀？到底自己想睇咩呢？我今日想睇呢个夏天嘅草原，迟啲咧我想睇冬天，迟啲可能想睇下个富士山咁样，俾佢自己搞埋，可能心情更好，啲奶咧更加有营养。有时咧即系譬如话 VR 发明嘅初段咧，你其实系唔知佢有咩用噶，你就觉得哦好真实啦，可以投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啦，可以落嚟玩游戏啦，打游戏机啦，好似唔系好正经咁。依家佢话俾你知。總有啲方法咧，可以將啲科技應用落去另外一啲嘅一啲領域上面，係做到一啲可能全世界都受惠嘅一啲效果嘅。細個咧就好中意喺啲生物嗰度揾啲科技，即係譬如話飛機啊，點樣觀察啲鳥類嘅呢一個形體，就設計到飛機出嚟。依家咧，我哋用翻人類嘅科技落翻啲生物度，可能遲啲咧，所謂名牌嘅牛奶就係 VR 牛奶啦。今日風騷發嘅人友咧，我見佢好似冇飲牛奶，但系咧佢成台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法寶啊！我發現咧阿田咧佢每次做節目帶翻嚟個袋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嘅。琴日就有幾支潤唇膏啦，我入邊有成七八支潤唇膏咁樣啦。然之後咧今日又有啲土茯苓啊，有啲蕉啊咁樣，真係 土茯苓 做足準備啊！系啊， 只系个樽啫，我只系攞咗个樽装咗啲朱古力， 真系中伏 朱古力奶嚟嘅， 朱古力奶土茯苓啊，真系 系 新嘢新嘢。 系咯， 琴日咧，我哋咧喺节目啊讲咗一个咧好不幸嘅消息啊，就话35岁嘅高以翔咧，佢高大靓仔啦，运动型啦，佢喺拍摄期间因为咧体力不支倒地昏迷，送院之后咧就抢救不治，咁啊怀疑佢咧因为近排咧拍摄啊时间太长啊，成17个钟头啊，导致过劳而死嘅。咁啊喺台湾咧，佢话2011年啊至到2018年咧，因为过劳。而引致呢个脑心血管疾病咧，共有619宗，当中有221个死亡个案，其实都唔少噶吓。咁 大家又知唔知自己嘅身體狀況係點嘅咧？係咪清楚自己係咪都係仲 OK 可以承受住呢啲叫長期嘅壓力咧？其實有啲問題咧係可以做下測試嘅。不過由於佢嘅計分方法咧有啲有啲論盡嘅，我稍後會將佢咧呢啲問題咧就會擺上網，咁大家可以自己做下測試。咁都有啲問題都可以自己問下自己嘅。如果你覺得即簡單啲嚟講啦，係嗰啲分數咧。你係可以計啊！我有啊，我冇啊，我有冇睇嘅？你睇下有同埋冇嘅方嗰、那個叫做多與少咧，都可以知道自己其實係咪而家個情緒都啊比較吃力啊，即係翻工覺翻得好吃力嚇、啊。好，第一條問題就係話咧，你係咪覺得自己好攰咧？身體上第二條題目就係身體上面有冇覺得透支咧？第三情緒上面咧有冇心力交瘁啊？第四你覺得啊，我就係支持唔住啦咁。第五，你觉得自己筋疲力尽吗？第六，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很虚弱，好像就嚟病咁啊？第七，你的工作会令到你情绪上面心力交瘁吗？第八，你的工作会令到你觉得自己就嚟我就嚟唔得咯，就嚟冧啦咁。第九，你的工作会令到你有挫折嘅，觉得你好有挫败感嘅。第十，做完一日工作之后，你会觉得筋疲力尽啦。第十一。翻工之前咧，你只系谂到，唉，又要做一日嘢啦，你会觉得冇气冇力嘅。第十二题啊，翻到公司你会觉得每一刻都系好难挨嘅。第十三条咧就系唔翻工嗰时候，你系有足够精力咧可以陪朋友或者屋企人嘅。系啦，呢十三条题目啦，咁其实佢都会有。话系总系啦，成日啦，间中啦，冇啦，从未试过啦咁样嘅。咁啊，我稍后摆上网之后，你自己打计下。因为其实我都觉得呢个自我测试嘅计算咧，都好帮助到自己究竟而家个状况究竟系可以喂，其实可以休息一下，定系话我真系唔掂当啦？你真系放一个大假，定系话其实我仲有啲仲有啲空间噶、哦。俾自己一个平衡咧，俾自己清晰了解下自己咧，都需要噶。所以有时啲嘢顶唔住就唔好顶啦，知唔知啊？放假系需要俾自己一个休息咧，去补充翻自己嘅体力同埋精神咧，先可以再做得更好噶。希望大家都了解多啲自己，锡多啲自己啊！ 泪水腾出身躯，填补空虚，才配得一句赞许。掩着前面的汗水，磨走心中遐想一堆，接受我无声死去。逆来什么，信受无什么。如果喜欢这个我，陪着你笑，恩爱地扮傻，刮不起这风波。在乎什么，尚在乎什么？忘了追梦又如何？从未试过被聆听过，但我是你的人。怪什么？望着旁人的做法，如金之沙，如水中花，而我竟吹向暗哑，这是为祸的代价。如此偏差。我害怕做翻不雅，逆来什么，信受无什么。如果喜欢这个我，陪着你笑，恩爱地扮傻，刮不起这风波。在乎什么，尚在乎什么？忘了追梦。Oh 未有伤亡。新界南处理副消防总长黄仲普话，现场存放大量建筑材料阻碍灌救。消防寻晚9:12接报，两分钟之后赶到现场，11:00将火升为四级，出动116名消防员同33架消防车协助扑救。起火原因仍然喺度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7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在上午10:00，台风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5点，跌497点，总成交金额36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4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0.6系跌3.4，美团点评102.7跌3.8，腾讯控股330.8跌7.2，石药集团17.68跌2.06，中国平安88.05跌2.3，建设银行6.25系跌1.6，友邦保险78.65跌1.55，华夏沪深343.55跌4毫，中国移动59.15跌1.15，盈富基金26.55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07，瑞士法郎7.84，澳元5.3，加元5.892，新西兰元5.026，欧元8.6195。每百日元对港元7.1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7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3,5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5美元，卖出1,4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火炭路由于有坏车啊，影响到一带都挤塞噶。火炭路去火炭工业村方向，近住山尾街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火炭路去火炭工业村方向，龙尾排到去大涌桥路噶，咁亦都影响埋大埔公路啦。去翻火炭工业村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咧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大涌桥路啦，右转翻去火炭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安丽街。咁青沙公路去翻沙田市中心都受影响噶。重复多次啦，火炭路去火炭工业村方向，近住山尾街有坏车阻路，咁一带挤塞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涌桥路啦，咁所以而家大涌桥路咧右转翻去火炭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安丽街，咁亦都影响埋啦大埔公路去翻火炭工業村方向就擠塞，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咁青沙公路落翻去沙田市中心咧都受影響噶，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荔枝角道去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啦，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較車多。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浸会桥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就行车缓慢噶。 九龙区仍然有封路啦，介乎柯士甸道至到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梳士巴利道去翻康庄道嘅连接路啦、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都系仲系封闭噶。咁再提你港铁各线其余车站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11:30结束。咁而家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碧欧罗斜西贡、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啦，同埋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新纳入嘅电视机、电磁炉、储水式电热水炉、冷暖空调机同10公斤以下洗衣量的洗衣机都要在2019年12月1日起贴上能源标签。买电器嗰阵记得留意，咁就悭电悭钱又环保。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哇，毛利，你今日做咩着咁高高踭鞋翻嚟啊？ Kitty， 今次我哋嘅嘉宾咧好高噶，梗系要着翻对高踭鞋啦。 好高？边个啊？ 你没有六尺高，你答应待我好。 我系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毛利主持嘅敏感时刻。 佢系好高，不过做访问嘅时候，我哋坐喺度噶。 杰彤，你做乜唔睬我啊？ 思芬，我最憎你呢种人噶。 即系点啊？ 伪单咯，扮单身，可耻。 我冇啊。 咩冇啊？今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听住思芬同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我就俾足两个钟头你讲，因为今次我哋嘅题目就系讲伪单可耻啊。 咁我未试过点讲两个钟咧。 咁我又使唔使试下先讲啊？ 你一路都系噶。 吓、 啊。On a Saturday night。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咦，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星期五今日有大点唱的，我们的电话号码 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来了，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的，还有我们的 fax 号码2339 6453。 是的， 阿 Chris 已经很担心究竟我们 会考他，他现在即时写 低，是的，我即刻写低了那两个号码，真的不是讲笑啊。 突然期来，那怎么真的，这不是聪 明吗？2339 6453， 是什么号码？ 这个是 fax 的号码， 没错啦， 打电话就可以1872388。 我哋点唱规矩系点噶？ 个规矩就系打嚟点唱咯， 佢哋点我哋唱咯。 哦，系你啫，你 一齐唱噶， 系啦，就接麦唱啊，谂住 冇问题啦，欢迎啦吓。 20度气温，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梁彦忠、有桂花田啊！阿早早咧放埋今天咧，下个礼拜归队啊吓。OK， 喂，嗱，我想话啦，即系粗口， 粗口， 真系啦，大家知道咩叫粗口啦，系咪一啲粗言秽语啊？ 点咧？你想问我哋有冇讲系嘛？ 唔系咁讲。 我 實有講啦， 我舉埋手添，我犯過錯係咪先？我哋呢啲要改過自身 嘅。我又唔係針對你 啫，我哋呢啲 犯錯嘅， 改過自身嘅，我係識籌嚟嘅，已經係係啦。 咁啊，你覺得一個講粗口嘅人 係 一個咩人咧？ 好人咯，我話俾自己聽。 我覺得咩人都有咯，我覺得粗口好大眾化㗎。 唔係，同埋嗰陣時，我記得有個嗰啲調查㗎，佢話咩講粗口嗰啲人咧係 特別真心啊， 好似有 嘅，係啊係啊，跟住啲人就即刻周圍踢人咧，就話：哎呀，我係你嘅真心好朋友啊！ 但好多呢啲咁樣嘅研究嘅喎，成日間唔知就話係啦，嗰啲咩聰明嘅人咧，通常都係夜瞓啲啦，屋企亂啲啦， 係啦，亂糟糟嘅人咧，就係一啲即係藝術成就好高嘅，係 啦係啦係啦，跟住就一班人衝出嚟，唔係係我係我 嗱，一定係相反嘅。當我哋表面覺得講粗口嗰啲人咧又粗鄙啦，又冇文化咧，佢嘅結果一定係調翻轉嘅， 係 原來先至係學識淵博，唔講唔覺， 點知估曬佢成單呢個新聞， 我相信一定 係。咁唔係，咁佢一個研究報告嚟噶嘛，咁我都想知道佢研究出嚟個結果係點啊？ 佢研究邊一個文化嘅粗口先？ 嗱 ，OK。 有咩文化嘅粗口咧？我都愿闻其详。 即系，譬如话可以系本港嘅，咁可以系外国嘅研究，都系研究粗口噶嘛。 哦，咁呢个系外国嘅， 外国嘅。 我觉得系嚟自嘅，唔关佢咩语言嘅事啊，系一个心理质素嘅。 你冇发觉无论系本港定西方，佢哋嘅粗口都系同母系社会有关嘅咩？ 都系嘅，系嘅。但唔知咩广东话好似好多选择咁噶嘛？英文少啲嘅。 我英文你强悍啲，你听得多啲。 又唔好咁讲，大家都识嗰几句。 系啦。 嗱，咁呢个咧系一个心理嗱，一个心理学家做一个叫做研究啊，咁咧点解我哋会讲粗口？ 系 跟住得得， 点解讲粗口？ 应该有好多原因噶喎、哦， 令你一世无限愁。 真系有首今日歌噶？ 冇改嘅啫、 哦。我见到阿世允咁咯， 开头系点解手牵手啫？ 个歌词佢改咗啫，系啦，系真有呢首歌。 仲有第二句个点解举中指，令你一世啊咁样得唔得？ 系啊，呢个冇 咁样。OK， 好。 咁佢研究就系话，点解我哋讲粗口？跟住佢仲有个冒号嘅，就系话神经心理社会言论咁样，即系做一个咁嘅 神经心理社会言论，即系咁多个方面。 诶，即系啦，系即系 好深入呢一个，似乎 都真系噶。所以咧就 你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系啊，咁啊，即系佢话啦，你哋觉得下一个，即系你身边总有人好中意，即系可能经常都会讲嘅咁。 系 咁，但系觉得呢个人。是不是是怎样 大情大性齐天大性性情中人。 我都有两种，一种是这一种，另外一种是真的。佢未諗到下一句講乜啊？ 哦，係 佢用住啲粗口頂住先啦，係啦係啦，好多人係咁。 即係例如問你話誒，先生想食啲咩啊？喺 X 交叉 Y 二石啊，東南西北誒叉燒包。 係啊， 前面嗰啲係 buy time 嘅啫。 係啦係啦， 未諗到啊嘛。 咁其實係咪可以唔講嘅呢啲？ 唔係㗎，真係㗎，特別係啲阿叔。 系啊， 通常都 佢哋唔讲，佢哋讲唔到噶啦。佢哋中间个连接，即系好似譬如话，你唔讲个系字，你可唔可以改个句子啊？咁样咯，佢哋就会哎呀， 讲唔到啦， 连唔到落下一个字添，系要靠嗰啲先连到落去噶。系有啲系咁噶，所以得翻两种， 大家都好研究啦， 好有研究， 有研究。 唔系，通常最常嗰啲对白就系，喂，阿 Chris 呢排搞咩啊？嘿 ，X 交叉啊，二石啊，冇乜嘢做咁样。 系 头一嗰几句系唔使讲噶。 系佢谂紧到底呢排真系点咧？ 系 啦， 点讲好咧？ 系一个习惯咧，你 都系噶。 系啊， 我有时同啲 friend 打电话，第一句都劈头先讲咗句先噶。喂 ，X 交叉系啦， 我都等你担心，我唔知你几时爆咗嗰句出嚟。 唔会噶，我犯过错 啊。 我系不忘提醒自己系咪先 就 系吓？ 喂，得意嗱，系啦，因为咧，即系每个人咧讲呢个叫粗口咧，都有个即系唔知点解有个原因嘅。但你問佢點解你會講，佢可能未必講得到咩嘅。咁咧佢就話啦，有啲研究佢話咧，經常講粗口嘅人咧，佢話係一個咩人咧？ 係 佢呢個人好真誠。 嗱，都話噶啦，真誠為香港， 即係點咧？唔掩飾自己真實嘅情緒。 啱啦，佢話真係 我份人好 true， 好 pure 啦， 係 啦。咁佢就話佢能夠表達自己嘅個人感受，亦都覺得自己希望咧講完之後令到自己好舒服嘅，所以佢冇修飾嘅。即係冇令到自己包裝到自己係個好好 elegant 啊，或者係啦，即係好有儀態嗰啲人。 做咩笑啊？ 我忍唔住覺得哦，原來係咁樣。我哋呢排咪成日睇直播咧，啲直播畫面咪成日話，如果聽到粗言穢語就會自動笑你音 啊 嘛。咁你啲直播畫面都係見到嗰兩批人嘅啫。你而家終於明啦，嗰兩批人好真誠咯， 大情大性咯， 大情大性好飄啊，要裝扮自己， 係 啦， 係裝飾自己 elegant。 係啦，仲有啊，佢就話咧，研究就話咧，中意講粗嘅咧，佢話平。平均啊，佢系智商高过一般人噶、 哎呀，又中啦， 中啦 真系聪明啲啊！ 所以都系嗰句啦，你见到直播嗰两批人讲粗口，唔好再笑人哋咩学历嗰啲啊，两批都系高智商， 聪明啲啊！ 其实两批都系聪明啲噶，真系 仲有吓，可以继续赞啊！佢话咧中意讲粗口嘅人咧， 好好 嘅，佢语言嘅组织能力咧比其他人叻噶。 呢个我信，呢个我信。嗰阵时阿彭浩翔。 佢咪喺呢个低俗喜剧咧，佢就试过设计呢个阿暴龙哥同埋阿林雪哥嘅角色咧，咪喺嗰围饭度讲粗口噶嘛。 系 嗰阵时佢， 你冇睇 噶？你 有睇？我有睇。 佢嗰阵时咧就净系用咗一个字。就當然就係嗰個係字啦嚇，係應該係個係字啊！佢將呢個係字咧重組咗喺成個句子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啊、 全部都用得。即係譬如話，你個樣咁乜嘢嘅係一種啦， 嗯、 然後跟住佢又擺喺後邊，即係話你而家即係唔。咁样俾面又得嘅，跟住我记得嗰阵时直情啲专栏咧，佢话哇，原来佢真系将嗰个广东粗口一个字摆喺成个句子咧，唔同地方都用得， 因为博大精深真系 个 字本身系有个词性， 系啊，冇错冇错， 即系要灵活运用到个粗口咧，其实你首先了解到佢本身嘅词性系乜嘢，你先知道佢摆边个位先啱嘅。 好 劲噶！唔知大家有冇玩过咧？早排好兴一个游戏咧，粗口麻雀。 我冇啊， 冇玩过， 我未听过。 系啦，其实咧要小心啊吓， 唔会嘅 ，OK 嘅。 虽然我讲呢个议题啫，唔系叫大家。 OK 嘅，你预咗噶啦， 系 预咗噶啦。 小心啦， 系啊，嗱，即系佢咧好多牌嘅，上面写咗好多中文字， 系 咁有啲系粗口啦，有啲又唔系。咁你点样出？点样赢咧？你手入边有13只牌， 系 咁只要咧你每次。手入面嗰啲牌咧，可以连到一句通顺嘅句子，入面系包括粗口嘅，就可以摆出嚟。 系， 即系好似我哋之前玩嗰个组合嗰个，我唔识讲个。 你以前有个组合数字嘅游戏，就系嗰个嚟嘅。咁如果你组合唔到咧，嗰 round 就要摸翻一只。咁边个最快用完晒啲牌咧， 就 赢啦。 哦，呢个好难喎，如果咁样。 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嗰啲人系有几了解个粗口咧，即系可能佢砌出嘅句子，喂唔通顺嘅。 系啊，系啦，又会俾人 ban 嘅。系啦，所以咧用得叻咧，其实真系反映到你嘅个人。组织呢个句子嘅能力咧， 会 噶 会 噶， 同埋有啲人话咧，知佢唔识讲粗口咧，就系发觉点解佢嗰个字即系会挤错咗嗰个位度啊嘛，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 即系咁 咯， 所以即系呢个研究咧，佢话第三佢仲有就系话咧，甚至呢一个人系啦，可以能够成为你身边嘅好朋友添， 系系系， 因为佢够真啦， 啊系啦，即系佢推就系话，因为佢系够真诚、够坦白啊，即系佢唔会去修饰任何一切咧，所以咧佢话可以值得交心。嘅一个朋友喎，呢个研究。咁不过心理学家都话啦，就 系 都奉劝大家唔好讲嘅，即系唔系话咧，话你咁样系咁不断咁讲，就话啊证明自己系高智商啊，即系你滥用咗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滥用咗咧，物极必反咧，就变咗好似阿 Chris 咁所讲咧，佢系词不达意嘅，即系摆唔到落去为讲而讲嘅， 纯粹攞嚟塞住啲空间， 系啦， 讲住啲字先嘅啫。 咁你就变咗词穷嗰批啦，系啦。所以佢话有时咧，即系唔系话叫大家怂恿大家，但佢话有时情绪上面，因为佢系心理学家嘛，情绪上面，如果你觉得呢个粗口字摆咗落去系加强咗你自己讲嘅嘢而发泄咗嘅，其实都可以接受嘅，但系就唔系叫滥用咯，系啦。 通常咧讲粗口，你几时觉得佢好有威力呢？就唔系句句都讲咯， 系 啦， 系啦，所以佢就话，唔系叫你即系句句都讲，就等于你系智商高啊，或者系语言能力组织系叻，唔系嘅，唔系咁样嘅。 你同人哋闹交，你句句都系，其实你冇办法辩驳噶嘛，冇理论嘅，你冇办法说服到人。 所以其实嗰种咧就唔系咧，嗰阵系词穷咯， 系啦， 就系渣嘅，即系冇能力嘅。 即系最好咧，就系你喺头十句 摆一个 都系用呢个即系言辞简洁啊，据理力争。讲完之后咧，临尾一个结案陈词，就好似咧睇包公嗰阵时咧，佢咪要一拍惊堂木嘅拍咁样下咧，唔好意思，个猫屎，点解我拍猫屎你会跌笔嘅？ 因为佢都 投入， 系啦，嗱，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你嗰个一拍惊堂木，就好似你突然间讲咗嗰一句说话一样，去到最尾，如果讲完一大轮之后咧，对方都系唔理你嘅时候咧，你就包公上身，嘿。 系啦， 就讲个字， 系啦， 然后就直接处斩，咁就算啦。 九头集时候， 就似机关枪80发，噼啪响，正为你响枪的闪亮。赠我一巴掌，再赠我一巴掌，也没法阻止他的样。没有咪高峰，我亦有音波功，像直播跟 CD 一样。若你想欣赏，有没有金曲奖，我亦会一开口就唱。若热情在泛滥，不记得转弯，请你多多包涵， 自问送上灿烂，要场地有限，现场造反。你久不久也让我开开口，顾及我嘴巴的感受，没有经关口，以直接的出口，秘密我一点都没有。就像沉睡火山突然地发烂，请你多多包涵。是蜜糖或子弹，闯进你心烦，进你任间若觉得。今晚你很漂亮，暗示难道有奖冲口说出了又怎样？知知我生理上发现，其实我想总之我想到就唱。光镜上仿似是怪物藏在铁窗，打开放出了又怎样？知知我生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因此我想到就唱。 够啦，真 嘅！ 我见你喺度打拍子数咪数乜嘢，原来你真系入添，真系学下下下， 劲咧！ 我见你 真系大开眼界，其实 系啦，我喺度数一二啦。之前我生理想发现，其实我想 好似唱 K 咧嗰个入嗰个咧三二一， 三数二一啊！我拍自己准咧， 系啦，真系惊啊！ 陈奕迅都冲口而出啊！ 惊人哋话， 头先系讲咗成 part 都系粗口啊！我哋冇讲粗口嘅， 我 哋讨论错呢个 topic 啫。 骂人不带脏字先系最高技巧。 因为讲另外一样都系唔好嘅嘢，系啦，我都冇做嘅， 冇做。 就系呢一个食烟， 食烟系 啦，即系大家都系为健康唔好做啦咁样。咁咧，日本咧都尝试紧推动呢样嘢，因为嚟紧2020年咧呢个奥运咧， 系 咁啊想即系实施多啲嘅呢个禁烟令咁样啦。咁啊最近有间公司咧就有一个措施去鼓励啲员工戒烟。 哦。 你覺得係乜嘢？ 哦，咁通常都係獎賞噶啦，係咪？日本啊嘛，係咪？咁應該係獎賞多嘅。 係，你覺得獎啲咩好咧？ 獎啲乜嘢？即係叫佢哋哦 ，OK， 即係如果你戒咗煙嘅話， 好似係咪獎人工啊？ 類似噶啦，其實打工仔咧都係為咗兩樣嘢嘅啫， 為錢 啦， 係啦，為價啦， 係啦。 但係點解你個樣咁不屑嘅？ 唔係啊，好似我哋之前唔知係講過啫， 唔記得咯，可能都會有噶，係 啊，係啊，佢係一個價嘅， 係啦， 係啦，佢就係話咧，如果一啲唔食煙嘅員工咧，每年可以多 冷靜啲， 係啊， 佢跳起唔順啊，佢係 每年可以多多6日假， 嗯， 哦， 係有薪假 ，OK。 系啦，點解會咁樣發現？其實本身佢唔係話想獎勵 啊，係啊，因為咧佢係咁講話，好似話咧，因為啊吸煙嗰班同事成日因為佢吸煙之後佢病啊，佢請咗病假而令到咧嗰啲同事要幫佢做翻嗰啲嘢，所以呢六日假係補償翻嗰啲病假請病假嘅同事啊嘛，係咪？ 佢呢度實際啲喎，再佢唔 係 喎，佢係講緊即係如果你平時喺 office 翻工啦，因為呢間公司咧喺29樓嘅， 哦 OK， 吸煙曬喺地下， 係係， 佢要吸煙咧，佢要落翻地下再上翻嚟， 係係， 來回都起碼3次。 有聽之前嗰個係調轉嘅，就話如果你吸煙咧就會罰你。因为话就系同你一模一样嘅，佢就话喂，你咁样上楼落楼，我唔见咗10分钟嘅，嗰阵时系罚佢嘅， 我罚佢咩咧？即系罚佢要赔翻呢一个， 系啊，要赔钱啊嗰啲咯，系因为佢话你 系 吞咗 pop 啊，佢觉得系咁样，咁而家你呢个就正向去， 系啦，正向啦，就系嗰啲唔食烟嘅员工咧就话喂唔得，佢咁样一日食6次烟，咁咪冇咗个半钟， 系啊，因为好多时间噶嘛，你喺咁高楼层搭 lift 啊， 系啊， 仲要俾佢啱啊啱数， 系啊，于是咧佢就写咗个。系啊，写咗个报告， 系 俾个上司就话 哎呀咁样咁样应该要有返啲假期，跟住上司睇完之后、 有道理喎、 啱喎，就系、是、应该，跟住就俾翻六日假佢。 哦，唔系嘛？ 系啦，最后咧佢仲有成效噶，即系佢真系计到。 即系仲推广到其他同事，即系如果佢争取到其他冇吸烟嘅同事都有呢六日假。 系啦，结果咧全公司120名员工入边咧有四分一， 系 30个人系可以额外获得有薪假。 咁好。 系啦，其实你谂下，即系其实佢有四分三都系兼职。 系咯，四分三都系。 但系起码一个好嘅开始，仲有另外有四个员工。成功戒煙 哦，即係因為想攞多個六日假， 係啊，好緊要噶，呢假係分秒必爭噶嘛。 喂，但係如果食煙嗰啲咧，可能佢調轉就咁講，我咧食完煙之後提神醒腦，開工又快咗，諗啲橋又靚咗，咁點解你唔獎我啊？ 你話你自己講嘅啫喎， 啊唔係喎，嗱佢可能真係話佢可能捱夜啦，佢可能話我係比所有唔食煙嘅員工咧，我都係更加晏收工嘅。 系，可能系再有其他国家，系啦，又会觉得即系、我做咗嘢咪得咯。 我做咗嘢喎， 你因为晏收工，点解？因为你喺办公嘅时间用咗好多时间走去上上落落吸烟啊嘛，所以你做唔切啲嘢咪。 以前成有啲人成日都咁讲噶嘛，即系攞灵感啊嘛。咁佢系咪可以话我呢啲无形嘅创作嘅资产，边个补偿俾我咁样？ 定系会有啲公司咧规定啊？明白嘅，真系吸烟咧都系虽然话危害身体啫，但系都有系你嘅自由啊嘛。咁会唔会咧公司会即系规定一啲时间？喂，呢个系放烟时间啦， 即系人哋放风，佢呢个就放烟， 即系放饭啊， 放饭咁样系啦。 又规定下咁样，即大家集体咁啊。嗱，嗰啲吸烟嘅时候，其他同事都休息咯， 系嘛？冇办法啦，大势所趋啊嘛，都系要你唔好。食咁多烟 啊 嘛，系啊，记住啦，日本而家咧唔单止唔俾你 O T 啊，仲想你唔食烟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同消防等部门组成的安全小组朝早再次进入理大校园搜证。警务处助理处长周一鸣说，工作基本完成，在攻击性武器和危险品等安全运走之后，警方会离开校园并解封，相信中午之前交回校方管理。他又说，今日再检取一批气的危险品，包括280支汽油弹、318支卡式石油气、28桶化学品和不同种类的武器。他说乐见整个过程和平处理，会继续积极跟进案件。至于留守者，周一鸣说没有发现任何人，没有作出拘捕，担心他们的健康多过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消防处副消防总长黄振业就说，朝早已经巡视校园剩余部分和进行风险评估，发现的少量危险品已经即时交警方处理。另外，地下停车场早前有电油味，现时通风情况已经得到改善。警方将会解封理大，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说，理大事件一共涉及300名18岁以下的中学生，100名校长和老师曾经出动协助。据他了解，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复正常上课，相信住校社工和教育心理学家可以支援学生的心理需要。邓振强又说，学校亦都可以向社联要求提供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的协助。荃湾白田坝街和大涌道交界建筑地盘四级火焚烧七个钟头之后救熄，未有伤亡。新界南处理副消防总长黄仲普表示，现场存放大量的建筑材料阻碍灌救。消防寻晚9:12接报，两分钟之后赶到现场，11:00将火升为四级，出动116名消防员和33架消防车协助扑救，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英国通讯管理局表示，正在调查有关央视环球电视网播放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雇员郑文杰视频的投诉。声明指出，证实收到有关的投诉，并表示列为优先处理。较早前有人权组织透露，郑文杰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投诉，指出央视的环球电视网播放指控他的视频片段当中的内容失实，和涉嫌违反私隐。环球电视网在英国拥有播放牌照。 较早前被指在内地嫖娼的郑文杰声称在深圳被拘留期间遭受虐待，被迫签署供词。中国传媒亦都发布声称是郑文杰出入会所的视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9点，跌514点，总成交金额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0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9.6，跌4.4；美团点评102.8，跌3.7；腾讯控股330.8，跌7.2；石药集团17.54，跌2.2；中国平安88.3，跌2.05；建设银行6.25，跌1.5；华夏沪深343.5，跌4.5；友邦保险78.6，跌1.6；盈富基金26.5，跌5毫；中国移动59.15，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09.49，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3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3,62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35美元，卖出1,45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公路入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东区走廊啦，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咁东区走廊而家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翻葵涌方向啦，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都系挤塞。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翻粉岭方向。近住骏景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出噶。大埔公路入翻去粉岭啦，喺骏景园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咁火炭路去火炭工业村方向，近住山尾街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火炭路去火炭工业村啦，近住山尾街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提一提你，九龙区仍然有封路啦，介乎柯士甸道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啦，梳士巴利道去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都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青衣九号码头啦，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吴若希饰演的阿灰姐姐唱歌咁好听，可惜怀才不遇。 其实我一直都有放自己的歌上网的，不过一直冇乜人睇。 我哋要将阿灰打造成为新一代的网红。 咪咪唱。 Anne 饰演的姑姐，不知道帮不帮到阿灰做网红呢？ 记住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好，再次呼吁啦吓！ 系啊，电话号码， 哎呀，18723888，仲有呢个 fax 嘅号码23396453， 仲有咧。 仲有可以喺网上面留言， 啱啦，而家都好快嘅。 十二点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呢个 full show 大点唱嘅环节啦。 系啦， 佢真系后生，真系 我唞翻阵先， 唞翻阵先，系啦。佢就冇忘记到头先我哋嗰啲资讯嘅咁样。 系啊， 但有啲嘢 佢叻仔，因为就系话佢，我真系赞坚赞强。佢可以唔理噶，系咪先？即系佢可以唔写低，但系佢觉得哎呀啲资讯可能分分钟，唔系佢可能担心我哋 玩 俾 佢。因为考过啦，你知唔知啊？喺你唔喺度嗰阵时咧，我佢哋无啦啦问我电话几号啊？咁样 系啦， 即刻又好。 所以呢啲就唔可以唔記得嘅咁樣。 咁咯。 嗱，頭先咧，阿田咪講話，即係講粗口嗰單新聞嘅時候咧，我咪即刻自己自首咧，就話：，我衰過，我衰過嘅，我曾經犯咗呢啲事咁樣嘅。 係啊。 嗱，咁 自衰又好。 係啦，理論上咧，如果我唔自首都唔得咧，唔得嘅，因為點解咧？ 冇得你自首， 因為已經發生咗啦，係 咯。 嗱，佢已經發生咗啦，同埋點解會後人都知咧？可能譬如話你上 Google 度打個名，咁可能再加埋嗰啲關鍵字咧，可能好快就揾到。咦？呢個傻仔原來佢曾經犯過呢啲事喎，唔到噶嘛， 系啊！ 但你话如果有一日我能够做到一样嘢，就系将呢单嘢打甩佢， 嗯， 即系你再搜寻我呢个名咧，系同呢一个即系所谓讲 粗 口咧 冇关嘅， 冇关系嘅。 即系点咧？喺网络上面为自己洗底， 消失咗 咩啊？之前咪话有啲人咧，有啲名人系咁样话，喂，呢件唔系一件真事，唔该你将呢 件嗰、那个唔系真事啫，我呢件系真事嚟噶嘛， 洗走 我洗甩佢、 哦。 而家系讲紧咁，系咪先？系咪都好唔好先？得唔得先？ 咁你睇下系咩网站有你嗰啲资料啊？ 冇啊，就系、是、Google。即系譬如话，我而家要以后 系 search 啲嘢出嚟， 唔准 search 到我呢啲嘢。 系咯，即系譬如打曾志豪就冇咗， 冇咗我曾经讲粗口啦。 靓仔啦，高大威猛，跑马咧，从跑马咧，从跑唔到马跑咧，从 系啦，好黑啊嘛。 系， 但系调转对我唔公平。譬如可能咧，我再过多十年， 真系发生咗。 系啦，可能我再过多十年后，我根本已经系成个人洗心革面，改过自身，满口知乎者也，吟诗作对，春花秋月何时了？ 攞埋十大结清咁啊！ 系啦，十大结佬咩？都攞晒啦，但系跟住俾人再插翻出嚟，切你睇你二零一几年嘅时候，你曾经衰过，你话系咪对我几唔公平先？ 而呢个其实好似好多政客咁样， 系啊系啊， 参选嘅时候插翻， 冇错。 廿年前咧，你写 email 咁样， 系啦，偷个同乡口交咁样。嗱，咁原来咧，而家唔系一个即系虚幻嘅构想嚟嘅。 系点啊？ 原来头先咧，即系我呢啲人啊，声称话喂，我曾经呢度有啲唔好嘅记录咧，可唔可以同我 delete 咗佢咧？原来有一个好有型嘅名词系保障嘅。嗰、那个叫咩呢？叫做被遗忘权。 哇！ 我有权俾人遗忘我曾经发生过嘅一啲嘢。 边个谂呢个咁唯美嘅词？ 嗱，通常仲要加埋英文咧，你就觉得型啲嘅。英文仲有个名词叫 right to be forgotten。 哦， 系欧盟里边诞生嘅。哇，仲要加埋欧盟型几多咁样？ 系咯， 系啦。咁佢咧，佢最近咧，因为有一单新闻咧，就涉及同呢个被遗忘权有关咧，真系好值得介绍下，即系唔会有结论嘅，但大家可以即系认识一下咧。佢话、德国最近咧，佢哋嘅联邦法院咧就裁定咗咧一个喺三十七年前啊，因为犯咗谋杀定罪嘅男人咧，佢拥有被遗忘权，咁佢个名咧以后就会喺网络搜寻结果里边删除。以后你唔会再知道，譬如话佢就 系 德国陈大强啦，你以后唔会知道 啊， 德国阿强咧，原来曾经咧做过谋杀呢一个咁样罪行嘅咁样，系啦。 解啊？ 咁即系点咧？即系你 search 佢个名啦， 你系唔会再揾到佢死人呢件事啦。 我知， 但其他嘢仲有嘅。 系啦，系啦。 被遗忘权系可以点样令到佢？即系点解可以咁犀利？可以令 嗱，因 为 咧 佢 嗱佢呢单，譬如以呢一单案嚟计咧，就一九八二年，因为37年前 啊 嘛。一九八二年咧，佢话呢一个男人咧就喺加勒比海里边咧就同啲船员争执，跟住枪杀咗其中两个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但系后来咧，2002年嘅时候就释放咗啦。咁咧，佢话德国杂志咧，其中有一份德国杂志咧，完全唔识读啊！佢咁啊，明镜德国杂志明镜系啦，佢就将咧佢呢几年嘅报道咧就 upload 咗上个资料库嗰度。咁咧，于是乎咧，啲人好轻易就譬如话啊，一打阿 John 呢个名咧，就会见到咦，佢咪杀人犯咯？咁但系佢就觉得话喂。其实已经37年前嘅啦。如果咧而家你仲系 keep 住我呢啲资料摆喺度嘅话咧，喂，我以后仲使生活嘅，啲人一见到我咧，可能啊，我要去 dating， 啱啱识到个女仔，咁而家大家好兴要 search 啲嘢噶嘛，打 Chris 个名先，咦，唔系，37年前，哇，佢做过呢啲衰嘢。 唯一一个资讯就系佢，哎呀，37年前杀过人啦。 系啦，咁佢就话喂，咁我仲得了咧？佢话咧会损害我发展人格嘅能力啊。 Okay. 哇，升到个格几高。 系咯系咯。 佢话咧。他就入禀法院，就要求咧，互联网公司主要就讲紧 Google 咧，就要 delete 咗佢呢一个嘅资料，系啦。咁经过咧上诉终审之后咧，最尾系裁决就话你胜诉，你系有权将自己曾经犯过呢一个唔光彩嘅呢个记录咧，系要求人哋 delete 唔准摆上网。 咩先？嗱，佢系咪都有一个叫做规条，即系话起码你呢个人几耐之前犯过嘅事，同埋亦都要睇翻你而家咧有冇嗰啲叫做人格担保啊，等等嘅嘢咧，即系真系一个诉讼嚟嘅，即系先话到俾人听。 系 喂，可能你35年前杀人，你而家都系一个坏人嚟 嘅、 哦。 咁、啊、当然啦，我相信如果你申请嘅嗰一刻咧，你本身系个囚犯嘅，佢应该唔睬你啦，系咪先？ 即系我意思， 即系你仲犯紧事嘅，系啦。 唔知佢系咪？ 我谂最难界定系个时间咯。 冇错， 我琴日咁样，我觉得个遗忘噶啦，世人咁善忘，咁啊，琴日发生嘅事唔准再讲，咁又唔得噶嘛。 系啊，唔会啦，因为系咪有冇经过30年以上嘅事情啊？ 佢冇嘅，因为点解咧？呢一单咧就37年前。 系 咁原来佢话最早嗰一单系发生咗几耐咧？就系2011年嘅时候咧，有一个西班牙嘅男人，都系喺欧盟国家发生，因为暂时佢哋嗰度保障呢个就好足嘅。佢就话2011年嘅时候咧，有个西班牙。男人就同法院要求 Google 咧删除佢因为陷入财政危机而拍卖物业嘅报道，即系其实纯粹系系啦，即系话喂，大佬 咩噶？ 唔系好严重嘅啫， 即系自己冇钱要卖楼。 系啦，即系你而家成日睇报纸都见到 报道啊， 系啦， 点解？ 咁佢嗰个记录系几耐咧？16年前啫。即 系 又短啲咯，冇37年 前咯。咁你相对地，佢嗰个杀人就同呢个系真系两样嘢嚟噶。 系啊， 佢只系财困，咁啊，但佢冇，即系佢自己卖楼啫。 系啊， 佢又唔。 但 系 嗰个新闻嚟噶嘛，我冇特登做你马噶，即系我今日就报道啫嘛。哦，阿梁燕庄咁啊，因为冇俾小费啊，同导游争执，写完啦。咁呢单新闻我唔系特登做噶嘛，摆喺度噶啦。咁点知10年后啲人又 search 到佢呢单嘢出嚟？ 但系问题系嗰个人咧都会好介怀，我之前 系嗱冇错 卖屋，唔系咁。 系噶，会噶。 冇人好希望喺网上面 search 自己嘅名咧，系有啲唔好嘅新闻。你认真呢样系嘅， 冇错。 不论多多少少，就算你系无辜啊，你系清白嘅都好。 唔系无辜就另一回事。讲真， 咁啲人睇完之后唔会觉得系无辜噶嘛？啲人净系睇 headline 嘅啫嘛。 而家我哋分得好清楚，无辜系另一样嘢嚟嘅。无辜系直情失实资讯啊嘛。但 系 佢而家讲紧嘅就 系， 就算你真系做过，你系做过，你又整过容，你有隆个胸，呢啲你觉得你唔名誉嘅。然后佢而家竟然话有呢个权，又话我应该有权系被世人忘记。 喂，但系问题咁，嗰个西班牙嗰个得意嘅可， 系 啊，佢删除咗我嗰个卖楼， 仲有啲好似唔好 破产卖楼。 但系呢个可以即系应用落一啲，即系可能佢成生人上报纸就系得呢单嘢， 冇错。 然之后咧就可能整走佢啦。 系 咁，但系好多人譬如话豪仔咁样啊，出名嘅咁多唔同嘅资讯， 哎呀多谢， 你冇得拣一单话我呢单唔出。其他又留翻咁样，咁又得唔得咧？咁好似真系篡改自己历史咁样。 有啊，佢因为佢一定系嗰个人主动提出噶嘛，佢唔会系嗰个机构主动嚟 拣晒自己啲负面嘢，就全部都有被遗忘嘅。 系啦， 嗰啲自己攞结清啊，自己咩时候 就放大啦， 唔好唔记得 啦， 留翻咁 样。即系好事留低唔好，但系问题系我想 你中唔中意有呢样嘢先嗱？其实而家讲紧话对成个社会好唔好咧？ 其实咧，我认真嘅，我觉得咧系真系可以俾人哋翻身有机会嘅。 系 咁，但系你即系譬如嗰个人犯咗事，佢坐咗监，咁行咗出嚟。 雖然係佢係真係殺過人嘅，呢個係一件事實，唔係可以抹走咗佢嘅。咁但係呢個人真係改過自身嘅時候，呢件事情孭住喺一個即係人都知道嘅時候咧，佢出嚟咧係會影響到佢嗰個將來嘅生活嘅。 係噶， 好 有爭議㗎， 好有爭議性嘅，又未必係啱數嘅。 因為我都覺得好糾結，即係嗱，我又會覺得一方面資訊係應該要流通㗎嘛，發生過嘅事咪喺度咯。即如果你要改變呢個觀念，你唔應該係刪走件事，你應該係由教育話俾人知嗱，犯咁嘅事唔代表佢成世都係衰人嘅，咁樣去教育啊嘛。但係又好難，即係我唔識你呢個人，淨係上網 search， 即 係呢一句， 係 啦，好似就係一個標籤擺咗入嚟，即係其實可能我有好多唔同嘅特質㗎，但係嗰個新聞淨係寫咗一樣，係 啊，呢個最嚴重嘅。 同埋我幻想咧，以後會有好多爭拗係咩咧？譬如話你係老一輩嘅，你記憶好啲啦。譬如話我記得啊，我記得佢咪即係做過衰嘢咯。咁但係新一代嗰啲就話爺爺啊，你咪記錯咗啦。阿 Chris 佢邊有呃導遊小費啊？冇聽過喎。嗱，真係會變咗咧，即係以後有嗰啲叫做記憶遺忘嗰啲鬥爭咧，個阿爺咧可能以後即係你我哋曾經知道嘅資訊咧，會俾下一代否決。然后两个仲要冇得拗，因为冇证据啊嘛。你 其实我谂紧会唔会有一个证据啊？即系咧，佢依家上诉得直啊嘛。呢单新闻会唔会留得翻？ 又系， 跟住你见到啊，其实佢以前杀过人，不过遗忘咗，但呢单又喺度。 系啦，咁于是乎你又要再入品啦。 系啦， 我要将我消除遗忘嘅呢单新闻都要遗忘埋佢啦。 因为都系真系好争议性嘅，但系有成功两个即系乜嘢？ 唔止啊，其实佢都有好多啦，所以而家大家越嚟越喺度讨论，就话如果真系有呢个被遗忘。權嘅，咁下次會唔會係有啲政客咧？係 啊，有啲機構 我發個貪污啊、殺人啊，有啲唔光彩嗰啲，咁點算呢？以後我哋睇選美會唔會冇得再睇黑材料呢？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船長，我聞到有陣味啊！ 嘅动漫热血味啊！吴林峰用上日本动画好出名嘅一艘船作为佢嘅创作背景，写嘅系惊涛骇浪之中，最紧要就系揾到同行同埋希望。作曲吴林峰自己，填词有 T-Rex， 编曲系 Teddy Fang， 监制 Perry Lau。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林峰《魅力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八号金记，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好啦，系啦，嗱，上个礼拜咧，虽然系阿 Chris 喺度，咁啊系阿小朱嚟嘅，咁但系我今日咧都仍然继续讲翻呢个话题啊，因为呢个话题都真系需要大家去。吓，嚴正去處理 嘅。我唔記得咗啦，但係你知唔知啊？我真係唔記得咗。 唔知啊，你都唔知喎。 被遺忘咗， 係咯， 被遺忘權。 有權係咩 嚟㗎？還記唔記得我曾幾何時講過？背者是人不是人， 哦、 只為金背起禍根。 記得記得記得記得。 只要一日分背了，到頭成為背容人。 完全唔明， 系啊， 讲赌啊，赌钱个赌， 讲紧赌博， 系 啊，讲紧古时人啊，赌博系点样嘅？我之前就讲咗，就话即系佢哋用咗好多个方法咧，譬如画画啦，画翻嗰个嘅即系烂赌，咦，嗰个家庭状况好警醒佢啦， 系， 咁有啲诗词歌赋啦，头先嗰个就是一个阿爸就去教训佢个仔，因为佢个仔好烂赌，就头先讲紧背者是人不是人，即系背者加埋系咪个赌字啊？ 背脊哦， 系啊，个擦字啊， 玩 擦 字，好犀利啊！ 我中意佢啲反应啊，你睇下佢反应， 哦， 直情好似好震撼咁样咧，好好啊！呢个反应 系咁啊， 系啊， 好惊奇， 直情系啊，拍案惊奇，哇！ 跟住佢就话：只为金背起禍根，金背嘅字上面金，下低背就贪字咁样， 金背 系啦。咁跟住佢就用咗即系个贼啦、贪啦、贫啦，即系贫穷 哦，全部都系个背， 冇错， 其他嘅 背。 字喺以前咧，古代历史系一个 钱 嚟噶嘛， 钱币系 啦。咁所以你一倒咧，一倒咧你就死得啦。 好好啊，水 真系好好噶， 好有呢个节目即刻个水准高咗好多， 本身已经高噶啦，已经 再高咗好多， 高多一格 系啦。嗱，咁啊，即系古时人会用一啲即系又会立碑啦，即系立啲石碑咧，写住咧唔可以倒啊，又或者写啲规条喺度啦。咁啊，有好多方法嘅，咁啊。但係原來咧，即係呢啲比較叫靜態啦，嘅同埋婉轉方式叫人禁到嘅，但係嚟到 動態方法 嚟到明太祖朱元璋，佢咧做咗皇帝之後咧，佢就啊中意咧，即係做咗啲嘢，咁啊中意咧就同一啲官員咧一齊咧就微服出巡。啊，望下，睇我啲市民点先，好好啊，真系做得系嘛，即系好中意咁样微服出巡，睇下咧，民间疾苦啊，睇下啲咩需要帮手啊，咁样 先睇得真啊嘛，即系唔使俾人蒙蔽咗。 系啦，即系行到街头巷尾，了解民生啊嘛，就唔似而家呢啲不负责任嘅官员咁样，就坐喺屋企乜都唔，即系坐喺屋企乜都唔做啦咁样。因为即系好多历代王朝啲人都会咁噶嘛，系嘛？佢落到南京啊，佢估下佢落到呢个南京城内，见到啲老百姓做啲乜嘢令到佢哇岂有此理！我真系好嬲啊，好 应该全部都见到嗰啲六婶三太公喺度咯， 即系佢明， 你唔明啊？ 系咪即系打麻将？ 系啊，哎呀，犀利啊！点解你会知嘅？ 啱啱赶上个尾班车，捉住嗰个记得系 捉住麻雀的尾巴，系啊，六婶三太公啦，好嘢，系啦。 佢真系啊，佢话见到好多游手好闲嘅老百姓。 OK。 个个喺度咧，即系几乎咧，即系好多街头巷尾啲人咧都喺度聚赌啊。 系 吓，咁所以咧，佢咧就话噶啦，哇唔得啦，即系我啱啱先嚟做皇帝，我嚟建国噶嘛，点可能容许一啲平民百姓你好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咁喺度聚赌，佢系成何体统？ 皇上，你要唔要赌两手啊？我哋谂住赌咧，睇下 你 嘅。 你嚟做庄 咁样，唔系睇下你嘅国运开有几多年啊？啊，我而家赌紧呢样嘢， 开大势咁样， 开大势， 开大势。 系啦，皇上你登基之后咧，我哋赢咗啦，我哋就买你赢噶，真系啊！ 咁咧，即系佢好嬲啊！见到啲情况，佢话唔得咯，即系再系咁赌落去咧，会赌咗自己嘅国家， 系 赌咗自己地方。咁你觉得佢点样做一啲禁赌嘅方法？ 你话动态嘅， 动态啲， 一夜扫晒啲嘢落地咯， 系咯。 咁扫得几多啫？佢扫完之后佢执翻翻上嚟，咪有一样可以？ 唔系佢扫嘅意思，唔系真系就咁扫嘅。 哦，系咩？ 应该系雷霆扫月嗰啲咧，即系大规模清扫，系啊，大扫荡， 成个连根拔起。 系，冇错。 系 摆入皇宫自己赌， 系啦，就 系收归国有。系啦， 嗰啲叫咩啊？诸王御准啊，唔系英王，系诸王御准。系啦， 娱乐场就喺嗰阵时衍生出嚟。 系啦，因为发现都系喺度财路。 系啦，不如肥水不流别人田。 系啦，跟住我就嚟抽 水。系啦，冇错啦， 几好啊！ 我真系做庄啦，咁就真系， 系佢真系做庄，要嚟入嚟到，系嘛？诶，包保冇事。嗱，咁佢咧就真系 佢又唔系咁 嘅，佢又唔系咁嘅，真系嬲得好紧要嘅。佢就话啦，佢即时咧，即系朱元璋吓，即时起咗一座叫做逍遥楼。 逍遥楼 嗱个名系咪好啊？ 系逍遥自在咁啊，逍遥 个名 系 好正面嘅， 系好风霜真系。 咁你觉得呢个逍遥楼做咩嘅要嚟？ 哦，佢可能唔系嗰个逍咧。火烧个烧啦， 哇咁恐怖， 烧到你求饶，要你饶命啊！逍遥楼哇， 教童话，古代教童话， 系啦，应该系咁样， 系啦，饶命即系仲要你留， 系啦，留咩？ 走唔到啊，留走唔到咯，仲要留， 系咪咁啊？ 呢个佢逍遥楼咧，佢 应该系惩罚啲赌徒嘅一个地方。 咁究竟点惩罚咧？如果你觉得系一个逍遥， 入到去净系俾你逍遥自在，但系冇钱赌嘅，日日好似怡红院咁样，哇，三公六飞嚟晒，但系冇得赌钱。 其实咁都唔错啊，唔系咩？ 唔系对于赌徒嚟讲，好大惩罚噶嘛。 另一方面嘅奖赏， 官人你要摸色仔嘅，不如就试下摸奴婢啲头发啦，咁样。 咦，你好有画面就出嚟。 系咯系咯， 张志豪，你唔好将我哋嘅威力讲俾 咁样咧，唔系点叫逍遥先得噶？ 即系逍遥做得嗰个原机系乜嘢咧？ 得啊，我要打麻将啊！嘿，儿童我都有，唔使摸麻将。 点样有法咧？ 儿童即系我哋一齐倾偈， 有个瞳孔 系啦。哎，我中意你呢个，我中意阿 Chris 呢个，赢咗，哇！呢个好啊，呢个 唔系咩？系啦，自己要望住人双眼， 又吸引， 打电话 啊！做埋 间 好走啊！你好啦，你唔好继续喺度。 好，我中意呢个。 我惊你阿妈又打嚟投诉我哋啊！ 我都未谂到儿童可以点兜嘅时候咧，好似百万富翁打俾专家先。诶，唔该，我想叫 Chris 帮手， 系两个瞳孔嘅， 赢咗，耶！ 好處嚟。 咁點咧？個逍遙係點樣咧？做啲咩咧？ 逍遙樓啊，佢真係起咗座逍遙樓喺度。咁咧，佢就傳聖旨啦，傳出嚟。 好，佢唔炒啊！今次 咩啊？ 聖旨唔炒啊！今次。 点啊？ 净系全胜字， 呢个兜唔到啦， 呢个唔使兜，因为炒咗钱唔使再兜噶啦。 唔使过熟系嘛？咦，你唔明啊？ 唔系我明啊。 哦，你明啊？ 我觉得好辛苦啫嘛， 好辛苦啊！ 全胜字，佢哋咧叫晒所有嘅即系叫啲官员捉晒所有嘅赌徒。 赌徒 系啦，赌徒啊，记住我嘅字眼好清晰啊！捉晒所有赌徒，去晒逍遥楼里面， 系跟住 赌啦， 系。 呢个地方就系俾佢哋赌， 好啊，咪就 系，即系将佢真系咪即系收归国有咁样咯， 系咁赌， 即系收埋晒头一个地方， 真系俾佢赌，真系咧，你中意赌几多赌， 赌， 我唔使唔理你，你总之入去呢度里面，你唔好喺出面赌，咁样就俾个逍遥楼 去赌。哎，等我哋估咁多，原来只系喺里边赌啫， 唔系佢咪有后果噶？ 嗱，阿 Chris 真系又叻仔啊，又我又一次赞佢叻仔， 我配合得好啫嘛， 有个不过喺度嘅，有个不过，咁你觉得呢个不过系啲咩咧？ 赌输嗰个死全家， 哇！做咩谂啲咁黑暗嘅？ 倾家荡产噶嘛，通常都话小赌怡情，但系大赌就倾 家 噶嘛。 两个层次嚟 嘅。系啊，但系全家啲钱都冇晒啦。 呢个都系通过套餐嚟嘅。 系啊，妻离子散啊， 因为佢冚唪唥啲走晒出嚟。 系咪咁样？系咪咁样？ 佢不至于要你死，不过佢要你有个教训。 教训 嗱，咁佢咧喺里面咧就俾啲赌徒咧，你系咁赌死佢为止。 系， 我俾你赌嘅。 系。 但系佢唔俾饭佢食， 哦，赢咗先有饭食， 都对唔住佢冇系赢咗有饭食，唔系输咗冇鸡翼冇粮嚟嘅，系啦，即系咁 接受下冇办法， 要接受下， 接受下啦，系咯。 因为咁样， 仲要节目就系完咧，佢都仲未讲到逍遥楼其他嘢， 就仲有廿五秒。 我一定会留翻下次，因为仲未讲得晒。 不如而家翻嚟讲多阵啦。 冇啦， 怀念佢个瞳孔喺度几好啊！ 好 ，OK， 嗱，总之佢咧就饿到佢冇即系唔俾饭佢食， 冇晒力， 饿到佢冇晒力咧，真系鸡翼都冇得食啦。 咁先放佢走。 跟住咧就话啦，嗱，你睇你赌到咁样咧，饿死算罢啦，你咁样。跟住咧，希望警醒啲人唔好赌啊。 簽署法案的落實加上中美貿易談判上仍然存有很大分歧，勢必令到日中關係變得複雜。建議同特朗普建立良好關係的首相安倍晋三考慮撤銷對習近平訪日的邀請。日本传媒在月初报道，中日两国政府有望在习近平访日之际签署定义两国新关系的第五个政治文件，建立战略互惠、经济等的双边关系。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在正午12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一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9点，跌524点，总成交金额46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0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9.7，跌4.3；腾讯控股330元，跌8元；美团点评102.6，跌3.9；石药集团17.5，跌2.24；中国平安88.3，跌2.05；建设银行6.25，跌1.5；华夏沪深343.4，跌5.5；友邦保险78.6，跌1.6；盈富基金26.55，跌5毫；中国移动59元，跌1.3。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7，英镑10.107，瑞士法郎7.84，澳元5.302，加元5.892，新西兰元5.028，欧元8.6188。每百日元对港元7.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3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3,62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47美元，卖出1,45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东区走廊啦，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噶，就系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喺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天桥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啦，喺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啦，平石村慢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龙盘苑。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翻葵涌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最新医学证据指出，体能活动可以预防认知障碍症，职业司机应该未雨绸缪，日日都要喐一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吴若希饰演的阿灰姐姐唱歌咁好听，可惜怀才不遇。 其实我一直都有放自己的歌上网的，不过一直没什么人看。 我们要将阿灰打造成为新一代的网红。 妹妹唱饰演的姑姐，不知道帮不帮到阿灰做网红呢？ 记住留意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同声同气新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舒缓父母嘅情绪， 各位父母工作压力咁大，又要照顾小朋友，你哋嘅压力会唔会大到影响到你哋嘅心肝宝贝呢？ 爸爸妈妈好锡我，一定陪我做功课，星期六日陪我玩，不过见到佢哋好麻烦。他们一攰就会坏我。 相信很多父母都同意啊，仔女出世之后自己的人生好像围绕住孩子氹氹转咁样，累积了很多压力，自己都不知道。到压力爆煲的时候咧，先发觉原来自己真的太攰了。 爹哋妈咪放工，日日都不开心。我见到他们好攰，我就不敢出声，因为他们一攰就好容易会闹我。 嗱，我知唔知让我好辛苦，我听到唔开心。 其实父母咧应该留意啊，自己有情绪嘅时候咧，好容易会不知不觉咧发泄喺小朋友身上面噶。父母可以咧用四个法则互相提点，包括建立父母两个人嘅亲密时间，譬如一齐食下饭啊，建立感情，亦都可以共同发展一个家庭嘅兴趣，学会咧互相鼓励同埋放松。最后当然就是感觉有压力的时候，尽量找人倾偈减压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相你。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星期五咧有大点唱嘅，咁啊，睇下你有啲咩留言好想讲啦，又或者你 系啦，吓啊，我见到你， 做咩事啊？ 吓，啲人怕咗你啊，讲点唱咧就点唔到，跟住又惊你，惊咗你唱喎， 冇嘢噶， 所以避咗你。 啊，Chris 都可以唱噶嘛，系咪先？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唔好 拉我。系咯，OK 嘅，系啦，有咩心情抒发下都无人欢迎嘅，电话号码18723881啦。嗱，而家气温咧，我觉得心情系好啲嘅，因为起码入翻一个秋冬嘅即系温度咧。 乜冻啊，真系。 系啊，有一度气温，大家啲大褛都拎得翻出嚟啊，系咪？ 今朝头个温度系入秋以来最冻。 系啊，几多度？ 有17度咯。 其实都系17度已经系入秋以来最冻。 唔系，咁都系凉咯， 系啊。 嗱，大家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1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欢迎大家留言嘅。咁啊，我想补充翻咧，琴日咧我哋不停咁讲咧，咪成日话拉仔拉仔嘅，拉仔拉心肝嘅，好多听众都话咧，我哋冇讲翻咧拉女拉乜嘢啊咁样。 唔知啊，真系。 我从来都冇听过有拉女嘅。 有拉女嘅，但系唔记得咗。佢话拉女拉五脏啊，咁样啊。 拉女拉五脏， 记得呢件事啦。 即系拉仔就拉个心。系个女就拉埋呢个肝脾肺肾， 系啦，拉劲啲嘅。 咁即系其实拉女又再如珠如宝啲， 梗系啦。 咁你系咪你咪话你 系 拉女？ 我 系，咁咪感受到个五脏嘅威力。 梗系啦，所以我成几咁肥美啊， 肥美啊真系，好啦， 肥啲。 诶，读个特别交通消息先， 好， 好啦，听住啦，啊，呢个真系好消息嚟噶，终于真系第一次有个好嘅交通消息。 好嘅交通消息， 佢个标题系九龙区嘅封路重开，系啦，包括咩呢？介乎柯士甸道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梳士巴里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啦、科学馆径啦、康达径啦、康泰径啦，同埋康荣径嘅，咁啊呢个咧就系九龙区嘅封路咧就重开嘅，喂真系重光。重见天日，咁啊，梗系希望咧，香港一路好落去啦，系咪？ 当然啦， 系啊，真系难得啊，终于有个交通消息，我哋读完之后咧，唔系唉声叹气嘅真系。OK， 嗱，咁啊读点唱啦吓，好啦，咁啊大家记住拉仔拉心肝，拉女拉五脏啦。好，呢度有一个咧，阿 Mocha 好长嘅，佢日本人嘅名咧，佢就话啦 ，Hello 甜甜豪仔 Chris 啊，我要祝我个姐姐咧，阿凌香小姐咧，佢听日11月尾生日啊，祝佢咧就生日快乐。今次凌香小姐咧就话。佢想要我同埋阿 Jagging 啊 ，Jagging 啊， 我都唔識讀係咪？但係好似係 Jagging 啊， 係 咯 ，Jagging 啊， 咩嚟嘅咧？ 陪佢飛翻去日本大阪， 係咯，咁樣係咪有啲日文？ 知啊，真 係。我哋將唔好用英文嘅讀法，應該讀到個日文名。 我以為 Darling 添，我就以為係啦，就飛去翻去日本大阪。凌香咧，佢話佢妹妹琴晚已經訂咗一間喺大阪好出名嘅烤肉店啦，咁樣仲會搞埋一個派對咧，就係生日會就俾凌香嘅。我諗到時咧，佢嘅生日禮物應該咧係要買起大阪咧個佢先至會覺得啱心水。 要喺大阪買份禮物，我要喺起大阪，點解買起個大阪俾人做生日禮物咧？ 點解你會睇到我呢段嘅？ 咁係冇。 網 上有得上網噶嘛，大家都可以上網噶嘛。 俾佢識穿咗添，俾佢識穿咗添。我以為買喺大阪添， 亂讀啲嘢咁啊，當係一個留言啊。 平時阿天就係咁噶啦，係啊。所以咧，佢就話多謝你哋三位咧，幫我讀出啊，係啦。 跟另外呢度有位 Kitty 啦，佢話三位主持你哋好。我是 Kitty 啊，咁咧依家咧就讀緊一個 customer service 嘅一個證書課程。係，首先咧佢就要祝阿 Ming 生日快樂，希望佢可以揾到一份適合自己嘅工作同埋一個目標。另外咧，下星期我哋就畢業啦，多謝 Miss 嘅悉心教導，同學們嘅真誠分享，互相幫助，希望各位同學咧都可以快啲揾到一份合適自己嘅工作，友誼永固，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哇！呢句自从小学之后好少听。 永不停步， 点啊？就系呢首 第一，唔系 好惊啊！又唱 系OK。好啦，呢度阿 Bonnie 啊，佢就话啦，好开心啊，听到 Chris 哥哥你喺度开咪啊， yeah, 我都好开心啊。暂时最后一日啦， 我哋终于自己讲啦， 好快又再见啦， 卷土重来啦， 系啊，日日见，唔系个月见啊，不过唔知见几日啫嘛，系咪？ 系咯 ，OK， 啊，佢话。劲中意咧你嘅背游啊，咁样咧真系减压嘅好良方。 多谢你拣咗呢一个点唱嚟读啊，之后见到咯，自己咁又唔想自己读咁尴尬啦，系咪？即系你唔拣都冇得逼噶嘛。 OK， 咁 我哋唔会咁做噶，系啊， 好啊，好啊，真系好有爱啊呢个工作环境。 Emily 咧就话啦，佢好希望香港人咧用和平同埋有爱咧去过每一天，系啦，祝愿香港平安。 呢首真系有得唱噶。 愿见人人 有爱，人人有爱，等等， 心中在。系好啊，系啊， 我以前打拍子咯，做咩？ 肥婆学跳舞，等等等。 系啊，咁呢个都系好多。 不如真系播啦，不如而家。 咩啊？ 肥婆应该跳舞嗰只歌。 唔好再播啦。 都冇播过。 系咪又真系冇播过？ 系冇啊。 点叫再播咧？真系。OK， 呢度 Queenie 咧就话三位主持你好。我是曾经叫 Chris 做钟哥哥的那个人。 哎那個啊啊、我就是看到啲留言钟哥哥咁样。 其实呢我本身是没有追开旅游节目的。 这句伤透了我的心了。 我是透过风 show 来认识 Chris 哥哥你啊。你表现好好啊。 多谢。 做咩唔 车 走出嚟啊， 我要补足自己11月27号呢 ,27 岁生日了已经。 十周年咩已经做咩啫？咁都系哥哥啊！我仲大， 都仲嗌你哥哥， 都大两年啦。 系我仲大两年噶， 我收翻啲声唔使咁细个啊嘛。我以为嗰啲17岁嗰啲咁样 咧。你咪你丑化紧人哋啊！ 我冇丑化，我系美化佢少年声音啊。佢话呢段日子我要兼顾读埋呢个 law postgrad， 同埋 读 law postgrad， 系啊，同埋做嘢添，学业都唔错噶，不过事业就唔系好顺利啊。但我想同自己讲一声。博尽无悔，系啦，祝大家新年进步。 好啊，嗱，考埋呢个，读埋呢个咧之后，就可以翻去睇翻我嘅旅游节目啦。咁啊，可以追翻。 可以一路睇一路一路读嘅， 不过佢未睇嘛，系啊， 系。OK， 喂，借个位啊，今日咧系阿华咧嘅侄女咧，阿嘉怡咧，佢今日大婚之喜啊，咁祝佢同阿轩咧就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开心心啦。佢阿哥阿嫂咧，希望佢今晚吓，饮多杯。即系佢娶 饮多杯咯，咪好咯，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 希望今晚在场嘅宾客咧都开开心心， 好啊！ 希望咧都可以啊，早生贵子下。 我哋派阿 Chris 讲几句祝贺嘅说话， 系恭喜啊！ 嘉怡， 佢 乜做唔惯？ 通常都系咁啊， 准备做人哋司仪嘅咯。 唔系咯，我哋通常都系咪？我最细个个趣啦， 系因为咧，我做啲司仪咧，因为有一啲咧，咪系咁会讲好多喜庆嘅说 话，系 啊，落地开花，哇又就咁落地开花，乜咁嗰只嘅，我发觉我做唔到嗰只喜庆嘅效果， 即系你系专门系扫兴嘅， 我就温情路线嘅，系即系嗰啲，我哋而家欢迎一对新人 进场， 咁样 呢啲叫温情路线。咁如果打烂嘢，你会点讲？ 诶， 唔得， 又变翻 富贵荣华，真系。我以为你会继续安慰佢，唔紧要嘅，打烂咗个杯，我哋可以再买个。张账单会俾翻你，但我哋最紧要系保持一颗坚定嘅心，重新出发，坐住梅里号，勇敢向前，1872388等住你电话。 独个冲出这围墙，想找到命运的真相。万里苦海中盘旋，跟风里茫然成长。终于走到完了吗？任无言地躺下，无助两眼泪流，望天打卦。情旋律没同人谈心。 沉默，重受笑声，风眼掠过手脚，划破得你伴我走，不再斗斗，即使几多可怕对手，虽你共我都各自往终点冲去，共暂住在旧梦船里。中洋行心冰冷，谁扶持我给我暖风，如过下偶遇同到这张纸相聚，或有时仍难忘你为谁迎接挑战，送淡太少，哪会似你对我照料，风眼掠过手脚， 而家咧冇办法嘅，有啲歌咧系真系有嗰个时代背景喺度嘅。譬如头先呢一只咧，梅利号咧，吴林峰咧，我谂如果你即系三个字，你全部都识读啊，梅利号啦。咁但系如果你要解释俾普通即系冇睇过嗰个动画嘅朋友听咧， 梅花个梅，你一个利 系 啦。 咁佢都会唔明嘅，即系咩啊？呢啲咩号嚟啊？咁样，一只船嚟嘅。咁呢只船有咩咁特别啊？你喺呢只船就啊，点话俾你听好咧？就系、是、One Piece 里边嗰只。 好长喎、 啊， 呢、這个好长故事 喎、啊。系啊，咁、啊、就唯有话俾你听，系啊。呢、這个系承载住咧，佢哋呢个草帽小子一伙人咧，航向伟大梦想出发嘅一只船咧，即系你要咁样解释。 我即系都有寓意喺里边啦，但系要了解先了解究竟佢 有 咩 咯。其实而家都多咗、啊，你都 feel 到 系 某一个年代嘅歌手咧，咁佢哋而家做嘅歌就一定会用翻佢哋熟悉嘅一啲题材咯。 系啦，然之后再唱呢只歌嘅时候，就会暴露咗自己年龄啦。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即系再过多廿年之后就咩梨话咁样，又嚟噶啦，系啦。OK， 继续读点唱。 OK， 好啊 ，Lawrence 咧就话啦，早晨啊，三位，佢话咧今日系我个姨甥女阿 Jessie 同埋阿 Mac 嘅注册结婚大日子啊，咁样。 即系两个姨甥女都分别注册噶嘛？ 唔系啊，咁姨甥女阿 Jessie 同埋哦注册 系咯，两个都系，系咪一齐即系？一齐 咩啊？同阿 Mac 啊，即系佢 both， 即系呢个系一对 couple 嚟嘅而家，即系一个男一个女， 系咪啊？ 我完全唔明你哋唔明啲乜？ 我以为系两个儿生女，一个 Jess， 一个 Mac， 因为两个都似女仔名 啊 嘛， 系嘛？即系佢两个分别，其实系一个男一个女。佢今日注册结婚大日子，佢话祝佢哋咧永远幸福，白头到老。仲有听日系佢嘅前世情人嘅生日啦，祝佢咧工作顺利，日日都咁开心心咁样，跟住咧就过咗。 去嘅唔开心嘅嘢咧，忘记咗佢啦。屋企人都系永远咧支持你喺你身边嘅。仲有都希望咧世界和平啊，全世界都话和平健康。佢话多谢晒三位。 系啊， 跟住我呢度有一个系老海嘅点唱啊，系 Fans 嘅点唱啊。系啊，诶、呢个海唔系嗰个海洋海，海啸门嘅海。 哦，老海。 系啊系啊，好中意读呢个 fax 嘅点唱。 点解啊？赞你啊！ 好有质感啊！唔系啊，即系成张纸咁样，真系飞出嚟咁样个感觉啊嘛。 同埋真系睇到啲听众咧系写字咯。 系啦系啦， 即系 见到系啊，冇错冇错。 呢个好高，呢个感觉好好噶。 系啊，佢话 hello 甜甜豪豪同埋阿 Chris， 咁咧近来冻咗，记得着多件衫。 有啊，我见到今日 Chris 佢呢件衫系二合一噶。 唔係啊，一件嚟嘅咋？ 哦，係咪二 合 一 咯？ 咪第一，咪因間有個活動要去，所以著靚咗。平時就係 我哋冇話你著靚咗啊！ 我自己講咯， 話你著厚咗㗎，係 啊， 話你著厚咗㗎，係 啊， 我就著靚咗啦。今日你覺唔覺啊？ 講， 梗係啦， 個 靚好靚啊！ 其實你今日你兩個暗揀襯㗎， 係咩？ 因為你兩件都係白底啦，跟住又灰色咯，係咪啊？ 放棄啦，你繼續讀啦，放棄啦。 喂， 繼續啦， 好 OK 噶 ，OK 噶，嚟啦嚟啦。 佢想咧，老海咧就想點唱俾咧住喺屯門嘅陳太， 係 即係佢姨媽。 OK， 咁因為佢係我哋嘅呢個忠實粉絲，即係風騷嘅一個忠實聽眾嚟嘅，係啦，佢都好耐冇點唱俾佢聽啦。咁因為近排咧交通唔方便，所以咧好少入到去屯門去探佢，好掛住佢啊。希望佢咧精神一日好過一日。 係， 而家表姐咧搬屋就事事順利， 係， 同埋佢屋企人咧就全部都好重要，身體健康，笑口常開，個個都開開心心，仲有個笑臉添。多謝你哋讀出 ，thank you， 感恩。 好啊，咁啊，呢度有個 Eva 咧，佢就話三位主持，咁啊，大家好啊，佢好想聽達明一派，今天應該很高興，之前已經播咗啦。多么多么的温暖， 系啦，播咗就算啦，点知都系要唱。 我想 remind 大家咧，我哋已经系播咗啦，咁样系啦。喂，咁既然今日咁高兴咧，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嚟点唱咯。点啊嘛，一八七二三八八啊，趁住今日啲交通又开始畅通咗，我哋电话一条线路亦都等住你打嚟畅通一八七二三八八。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啊。I put you first and you adored it. Set fires to my forest and you let it burn. Sang off key in my chorus, 'cause it wasn't yours. I saw the signs and I ignored it. Rose colored glasses are distorted. Set fire to my purpose and I let it burn. You got off in the hurting when it wasn't yours, yeah. We'd always go into it blindly.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find me. This dancer was killing me softly. I needed to hate you to love me, yeah. To love, love, yeah. To love, love, yeah. To love you. I needed to lose you'll turn me down and out showing. And so many moons you replace us, like it was easy. Made me think I deserved it in the thick of healing, yeah. We'd always go into it blindly.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find me. This dancer was killing me softly. I needed to hat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理工大学解封，警员陆续撤离校园。理大对开的畅运道在接近中午解封，来回线重开，行车畅顺。中午前已经有市民可以自由出入理大校园对开原本受封锁的范围，有工人正是重铺路面。理大发表声明说，消防和相关的政府部门已经在今朝早完成清除危险品的程序，警方亦都已经宣布解封校园。理大接收校园之后，会即时进行盘点和全面的环境和安全评估工作。声明说，由于目前校园情况仍然存在不安全因素，而清理、盘点和修复工作需时，所以校园仍然需要关闭，只限校方授权人士进入，直至另行通告为止。理大呼吁学校的师生、职员和公众人士暂时不要进入理大校园。在立法会财委会上，多名议员关注政府撤回三间大学的拨款申请。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仪翔澄清，政府只是暂时撤回申请，又说是应食卫局要求。食卫局说有议员关注需要更多时间解说，强调没有针对某间大学或者是大专界。刘仪翔又说，暂时撤回并非将来不再提交立法会，当政策局收到议员关注的时候，需要考虑是不是调整或者全面检讨相关项目。但民主党许智峰质疑政府是不是要向大学和香港人宣战，要求公开是哪位议员表达关注。公民党杨岳桥批评项目涉及长远医疗规划，质疑政府搬龙门，要求公开撤回项目的标准。民建联何俊贤提到，警方在理大检获大批汽油弹，说政府收回项目并无问题。本港楼价连跌五个月，十月跌幅较九月收窄。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十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376.1，按月跌1.3%，跌幅较九月的近1.7%略为收窄，指数按年跌近0.7%。今年头十个月仍然有4.6%的升幅。上个月的租金指数连跌两个月，报194.5，按月跌近1.7%，跌幅较九月的1.2%扩大，指数按年跌近1.6%，今年头十个月仍然录得0.6%的升幅。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亲身视察北韩寻日试射超大型火箭炮，并对结果表示非常满意。今次是北韩今年第13次试射飞行物。报道引述分析指，北韩今次发射火箭炮的飞行距离和高度都有所提高，两枚火箭炮发射时间相差缩短到30几秒，首次对外验证连射性能。分析又说，金正恩视察试射是指在朝美无核化谈判期限之前，透过低强度挑衅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向美韩施压。北韩昨日下午近5点从东部咸镜南道连浦附近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飞行物，两枚飞行物飞行了大约380公里，飞行高度大约97公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一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3点，跌529点，总成交金额46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0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9.6，跌4.4；腾讯控股330元，跌8元；美团点评102.4，跌4.1；石药集团17.52，跌2.2；中国平安88.35，跌2元；建设银行6.24，跌1.6；华夏沪深343.4，跌5.5；友邦保险78.55，跌1.65；盈富基金26.5。 半，跌五毫半。中国移动59.05元，跌1.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0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3,62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9美元，卖出1,45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 风骚快活人有仲未有机会剪到歌喉，等紧你哋打电话嚟嘅曾志豪。 咩啊？你剪咗好多次咯，我忍唔住而家要讲 啦，系咩？系咩？ 你想点啊？依家半个钟斋演唱， 我谂住展示晒全个歌艺啫， 即系来者不拒啊！ 即系仲有啲技巧未出嚟嘅， 系啦系啦，我啲假声都未出嚟， 系 啦。 OK， 好。啊！风骚快活人有真系支持佢唔住吓，但系日日系咁唱歌，借啲又唱歌，我支持佢唔住啊！我已经表咗态话俾你听啦，即个桂花田。 仲有咧，就系仲有几个字之后咧，我就又会离开风骚一段时间，又好唔舍得，但系咧又好开心，唔使再听曾志豪唱歌住嘅梁彦忠。 系应该加多句，唔使唔早起身。 系同埋唔使唔早起身，冇错。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而家搭住个舞台俾你讲嘢啊！ 啊，系咩？因为个听众咧就头先咧就听到我哋分享嗰个 阿 Chris， 我哋随时准备咧就冷静凉凉冷静，记住我哋做呢啲嘢， 好准备好啦，准备好个樽子 啦，好一二三，好开始嚟。 就即系嫌咧，我喺度讲个讲粗口嗰个研究，佢就话啦，哎呀，讲到咧人讲粗口好纯真啊，好率直啊，又可爱啊，仲教埋听众小朋友讲多啲咁样。咁其实咧，我头先一路只系讲紧一个研究报告，咁。讲话有讲粗口嘅人系点啫？其实我从来冇叫小朋友去讲啦。第一，第二，我就即系都唔建议，我后屘都讲咗唔建议大家讲噶，系咪先？即系咁都唔系有你嗰个谂法咯。咁我希望就你听嘅时候咧，由头听到落尾，咁你会了解多啲究竟我讲紧嗰个粗口研究系乜嘢咯。 同埋由头听到落尾就得噶啦，自己唔使加咁多嘢噶。 系啦，冇错。 即系咁咯，我从来都冇教小朋友讲粗口啊，希望即系唔好咁样讲咯。 跟住我哋出嚟打个圆场，证明咧听。众就留意我哋节目，又关注我哋嘅言论，又着紧我哋嘅小朋友。最紧要咩？佢觉得我哋影响力好大啊嘛。 系，佢都好担心，即系佢都明白，即系呢样嘢咧，即系小朋友咧就系啦，影响好大。 同埋佢间接承认我哋三个都系偶像派嘅实力。因为通常偶像系啦，你都唔明咧。因为通常偶像就要以身作则啦，就要即系做一个好榜样嘅。佢好明显，其实佢系崇拜桂花田姐姐。佢担心你一言一行可能都会影响人。 我只系分享一个报告啫。 我澄清翻，我系实力偶像嘅，我唔系偶像。 系啦，我系实偶像嘅，真系偶像。 偶像系嘛？ 系啦。OK， 点啊？ 唔系，希望唔好令大家误会啦。 冇 错 啦，系咪先？正常你都听得到噶啦。好，点啊？我码18723881872388啦，希望大家就继续留心节目。 好啊 ，Miss 哦，好啊 ，sorry 啊 ，Miss 就话啦，哎，你好啊，甜甜豪仔 Chris， 佢话预祝佢嘅朋友啊，12月9日咧生日快乐，想点唱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最高音嗰句 ，Happy birthday to Macy 个 friend 啊，系咪？ 系啊 ，Macy 个 friend。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啦，然后呢个时候咧就一路吹蜡烛咧就铃铃铃铃，因为电话打入嚟啦。 好啊 ，Hello， 你系边个啊？ 好， 何女士。 你好啊， 你好啊， 我是 Vienna， 记唔记得我啊？ 好长啊，你名，等我背一次先。咩咩 Anna 啊 ？Vienna，Vienna， 哦 ，Vienna 啫，系啊，你好啊，你上次打过嚟系咪啊？ 系啊，我打过嚟噶，我仔仔系速滑嗰个咧。 哦，速滑呢个记得，代表队啊嘛，系咪啊？ 哦，咁劲 啊！ 系 啊， 劲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去咗边度比赛？啱啱又。 冇冇去比赛，不过佢哋全队 team 就上咗去国内，咁就入训练营三日，咁琴日先翻落嚟咯。 喺边处啊？咁啊，内地边度啊？ 咪要去 深圳嗰边。 哦，深圳都近嘅、哦，都算 系 近 嘅。即系溜冰嗰只速滑， 系啊， 好似跑步嗰只咧。系咪你个仔成日着晒紧身衣，跟住喺度发嚟发去咁样嗰、那个？ 超级英雄嗰、那个 系啊，好型噶 ，flash 手掌射啲冰出嚟咁 样，手掌射啲冰出嚟噶，系咩？ 有一个啊嘛，特工队啊嘛， 系咪噶？ 系啊，咁招招招咁射啲冰出嚟。 嗰个唔系 Spiderman 嚟嘅咩？ 诶，另外有个 friend 噶， 大家睇 好啦好啦。咁点啊？你个仔速滑成点啊？而家 冇啊，佢哋而家都系备战紧咯，嚟紧佢哋头先2017、2018、2019，应二一年就会再去世界赛咯。 哦，二一年就会再去世界赛， 19年即系仲有两年，仲有两年啊，佢都年尾啦， 年尾啦，一年啦。佢系咪成个衣柜都系嗰啲咧紧身衫？ 你做乜咁紧张人哋啲紧身衫？ 其实佢得两套嘅啫， 好多毛衫换啫，成日抽风崩崩翻到屋企啫。 入边系咪真系冇噶啦？即系我点解啲紧度真系唔可以穿其他嘢？ 唔着底底嘅啦，应该。 其实系嗰啲拉链料咯，贴身，即系好似连身嗰啲单车 系咯， 咁样咯。 但系因为以前啲单车手咧，有啲里边唔着嘅，惊磨啊嘛。咁佢着 佢哋都会有 pad 嘅，即系个手踭啊、膝头哥啊，嗰啲都有线喺入。 佢都系回避， 系啊， 一啲回避又唔系点答你啫？可能一个秘密嚟。 直接有定冇？ 好叻啊 ，Vienna， 好叻啊你。 系咪咁啲 pad 可能会阻碍到佢嗰啲 阻碍佢速滑啊嘛？ 系速滑要去喐好多噶嘛？ 系咯， 系嘛？ OK， 咁你想点唱 Vienna？ 阿 Vienna 面红啊， 佢开始后悔打咗嚟， 都面晒，唔会后悔啊！因为其实咧，我想点唱，因为下个礼拜 系 四系我生日， 恭喜你，恭喜你， 系 喎。 嚟紧系啦，九号就系仔仔生日咯，即系系啦，阿 Matthew 生日咯， 即系五号就系你生日，九号 四号啊， 过礼拜四， 五号 ，OK， 唔好意思， 五号你生日，仔仔九号生日， 哇，争几日啫嘛， 系啦，咁又会唔会一齐庆祝咁样噶？ 会啊，会啊， 哦，会唔会系咯？即系如果要送礼物嘅时候，譬如话爸爸要送礼物，哎呀死啦， 都系紧身衣， 要谂两份。咁唔会留得两件喎， 啱晒啊！妈妈着紧身衣都好开心噶，吓 唔好啦，咁得人惊， 即系剩翻紧身衣，原来喺妈妈个衣柜度。 你知唔知道我真系乘机话你听啊？最近日本嗰、那个即系成日买个 Uni 佬嗰间嘢咧，佢哋出咗呢一个女装发热嘅内衣咧，佢系连身紧身衣嚟噶。 嗯， 佢最大嘅麻。系啊，佢最大嘅賣點咧，佢著上身咧，其實佢下腹咧，佢唔係就咁一個 T 恤嗰、那個，就咁嗰個三尾。 佢好似泳衣咁。 係啦，佢有埋泳衣，直情好似泳衣咁樣咧，咁、你就會即係所謂箍埋你兩個大髀咁樣咧。佢、個好處就話咧，你著作為底衫嘅時候咧，唔會驚成日發咗個肚腩出嚟啊。 哦， 係啊， 有埋腰封嘅效果。 咁啊，豪仔係咪買咗件俾太太試啊？ 哦，我就正想叫你買件咧，就愛嚟 之後先分享。 誒，你呢個好信我，好有幫助。 點解你咁都發現嘅？女裝部你都行過喎。 唔係新聞有賣啊，係啊， 唔 係 啊，豪仔細老婆啊嘛，所以咪行埋女裝部咯。 係啊，我都順便叫個 sales 幫我試一試啫。 Vienna， 你做咩試俾你睇係嘛？ 我幫你試一試， 我 驚。 系咯，我去瞄一瞄先。 嗱，你一定要睇下，真系。 睇系咪真系咁暖？ 包你生日，如果着咗之后咧，你可以出年再庆祝多几个细路出世。 唔系啩？唔好啦，五十啦，仲 你 又 五十， 我 听唔出，听唔出。 把声又真 系 好。 唔系咯，把声好年轻啊！阿田都追到过啦，而家谂住。 系真系， 佢哋成日都喺度愿望，唔明点解将嘢夹摆人。 我哋想食姜醋啊嘛，我哋想食姜醋真系。OK， 喂，咁有冇嘢同仔仔讲啊？ 咁就系啦，祝佢生日快乐啦。咁佢23岁生日啦，咁就希望佢即系系得出嚟工作方面，样样嘢都顺利啦，系啦。 嗯，好啊。咁你自己 身体健康， 你自己嘅愿望咧？ 我自己愿望都是身体健康咯，因为今年自己个人比较论尽啊，即系一月尾又搭巴士有交通意外啦，跟住三月尾又做多个甲状腺手术啦，咁所以 系啊，咁啊，即系身体都系有啲毛病嘅。 唔系小毛病 ，OK 嘅，即系好好快过啊嘛。 系啊，我哋交俾风骚小鲜肉咧去安慰你。 咩啊？呢个细细嘅问题， 你安慰佢。 佢即刻带出嚟咩啊？咁样。 我谂啊，系边个咧？小鲜肉佢好难。 系啦，你负责安慰。 成日俾啲陷阱我睇。 安慰姐姐，安慰 Arena。系啦， 冇啊！我觉得呢个小小嘅病系冇乜，同埋已经年头啦嘛。你系咪讲到一月三月啊嘛？其实系咪已经去年尾嘅时候已经开始渐入佳境啦？ 系咯， 再进入另一个高峰。 我又唔觉得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喺个病嘅当中咧，其实 学到好多嘢， 自己感受到咧，即系其实身边有好多锡自己嘅朋友啦、爱人啦，系啦，仔仔又会好关心自己。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小病都是一个福利的。咁 错 啦。是啦。咁而家是要学习同啲痛症去并存咯。 是啊。 因为我而家有筋膜炎啦，所以呢只脚都是差啲嘅。 Okay. 哦阿田会介绍你食鱼油丸㗎啦。是啊。 好似咩情况都叫人食。 你食緊已经哇你哋 friend 嚟㗎喎。 系保养自己系好紧要嘅，你食你屋企人就要保养自己。 啱啊啱啊，喂，咁祝你真系要做多啲运动，咁啊尽量保养多啲，好冇？ 系啊， 系啊， 加油啊！或者着重啲你只鞋啊，即系系鞋有时都好紧要 嘅。嗰件连身衣应该有帮助噶，你试下快啲去买。 做咩啊？你喺度做代言人啊？ 系啦，连埋鞋垫应该可以消除 喺入边啦。 系啦，筋膜炎。OK， 喂，多谢你 ，Rina。 祝你生日快 乐，多谢晒，拜拜。嗰件衫你知唔知着出嚟效果好震撼噶？ 有几震撼咧？大家 冇错， 好耐噶啦呢啲， 系咩？真系 好耐噶啦呢啲， 真系睇下 Chris 嗰句，睇下边个着噶咋？ 系啊， 我奉劝你千祈唔好。 佢公司同事同我讲话：，呢件衫其实好正常噶，但系唔知点解着完之后咁多人投诉嘅咁样啦，就因为自己身材即系有啲唔同啦。 但睇唔到噶，你正常 系啦。然后其他人就话：，系咯，同一件衫我着咧，冇人讲嘢噶， 系啊， 冇有问题噶。 哇，好有遐想嘅，好有画面。 又唔讲边个？ 好啦，再听咗电话啦。Hello， 1872388，Sarah。 Sarah， 喂 ，Hello，Hello，Sarah， 你好，你好啊， 风骚快活人， 点啊？ 今日咧好开心啊，去即系复诊见完医生咧，我即系有咗 B B， 终于挨过咗三个月啦。 哦，恭喜晒，恭喜晒， 几多个月啊 ？Sorry， 过咗三个月， 三个月稳定， 即系因为就叫做唔使小气啊嘛，可以讲出嚟啦。 唔系因为话小气问题，因为我之前试过小产咗两次啊，都未满三个月小产咗，今次终于挨过咗呢三个月，咁而家稳定咗， 系。 心情好激动咯， 系啊，明白， 苦尽甘来啊，呢个真系， 但系都难挨嘅，因为三个月系要即系好稳阵地，系乜都唔好做，即系吓， 系 咪 真系小心啊？呢三个月都， 因为我之前因为试过连续两次都小产，所以今次即系隔咗成三年先再有咧，同埋我年纪都唔系轻，我都系嗰啲高龄产妇，所以即系好惊好忐忑啊！夜晚又瞓唔安，食唔落啊！ 咁 终于今日见医生，医生话 OK， 稳阵咗， 定咗啦， 系啊，恭喜你啊！真系等你高兴啊！ 我哋好明白噶，你有冇啲咩特别做过噶？喺呢三个月咧，你就吸取咗啲钱，系啦，系咪真系即系喐都唔喐啊？定系点样啊？ 我咧即其实我想即正常啲，即你一般咁，你就算系咁啊，你唔做好剧烈运动都散下步啊，咁或者做下家务咁啊。但系我先生咧就叫我唔好喐啦，瞓啦，瞓啦，瞓同埋食完瞓，瞓完食，食完瞓咁样咯。 好似寿司咁啊，食完瞓。 佢又好鬼迷信喎，咁譬如话我真系必须要用啲铰剪剪下嘢啊， 都唔俾你。 你唔好揸铰剪啦。咁我有时想即系洗下部抽油烟机啊，拎住个螺丝批啊， 咁梗唔得啦。我都唔俾嗰阵时，我都收埋我老婆嗰啲锤仔钉钉嗰啲，我全部收埋噶。都 即系你都有噶， 有噶， 咪宁可信其有咯。佢会觉得 系噶， 佢仲迷信过啲婆仔，真系迷信到咧。 佢迷信婆仔，因为佢好锡你呢个老婆仔啊。你明唔明啊？ 佢真系我，即系佢又担心你，佢又唔想再一次咧，即系 令到你失望。 你系啦，因为你身体都会即系受到一啲情况噶嘛。咁佢都系保住，希望两样都保住，希望即系呢个即系外。 但我又想听下佢仲有啲咩迷信啊？佢有冇煲符水你饮嗰啲啊？ 同埋另外嚟紧仲有好多好长时间噶嘛？ 不过佢即系咧 迷信到咧，即系去即系嗰啲祈福啊、还神啊嗰啲咯，一大堆呢啲嘢啊。 哦，佢祈福系一个人啫嘛，佢一班人就祈福党嘅就危险噶啦。 咁就好啦，我俾多钱。 系啦，你俾钱我哋，我哋帮你祝福吓，唔使钱嘅。 先生都系求安心。 佢唔止你迷信系即系极度搞笑咯，即系人哋即系话有啲 B B 准备啲咩 B B 用品啊，或者婴儿用品啊、B B 车啊、B B 床啊咁样嗰啲，佢唔系。 佢点啊？ 佢谂定啊，要买啲咩玩具啊嗰啲咁样系。 跳咗一步，即系再早多，佢可能帮你搵学位噶啦，知唔知啊？ 唔系，其实呢个都好似合爸爸一般嗰个传统嘅谂法咧，即系啊，净系想玩咯，即系佢唔 系 好想。 都系， 就唔系想谂张床。哎，我买部玩具俾个仔玩下先。 可能你个老公系咪买咗几条牛仔裤俾佢着噶啦？已经买定先。 我唔知啊，佢真系喺度谂啊，即系要谂定啲玩具啊咁样。我话吓，即系 O O 地个嘴。我话吓，玩具唔系话谂下啲床啊，B B 衫啊， 唔系我明噶， 即系大家有 唔系你信我，你老公个谂法咧，其实就系谂住个行动咧嚟俾个信心你咧，就系话老婆呢一胎咧一定系安安全全嘅，佢唔单止咧可以顺利即系怀孕，一定可以顺利诞生，所以我买定咧打后几年啲玩具咧，即系买定个安心啊，你知唔知啊？你老公系用呢个行动上嚟支持你啊？好啊， 唔系啊，因为我都睇到啦，先生好紧张， 好紧张啊， 同埋有高兴嘅， 系啊，因为我哋结咗婚今年第八年啦，真系等咗好耐啦，呢个小 B B， 系啊，好珍惜啦，所以 个小产咧，系身体又唔够好，又要即系嗰啲中药调理啊，各方面配合， 系， 跟住又见嗰啲即系嗰啲家庭计划嗰啲指导咧，教我哋点样做，点样做，今次成功，咁当时其实一个月多啲就验到有嘅，但系点样可以度过到呢头三个月，真系好漫长啊！觉得即系哇，原来即系唔识点样形容， 你跟住 系 啊，唔系你跟住仲漫长啊！你快啲谂翻个好名咧，可以反映出系啦，你哋嗰个即系艰苦啦，系啦，最简单就叫阿长啦， 吉祥 吉祥都得 嘅，系啊， 其实都系一个学习啊，俾你同先生都系一个学习。 咁仔定女啊？呢个系 边咁快啊？ 唔知嘅咩？ 四个月先知嘛？ 哦，系 啊，就男仔女仔都冇所谓， 系啊， 当然啦，系啊， 我先生就好想要个女咯， 系 想要个女咯， 系咁。但系佢啲玩具买咗啲咩款式俾佢？ 洋娃娃， 其实佢真系买咗玩具翻嚟。 我知啊，其实佢买个车仔同埋买洋娃娃， 又拣啲中性啲嘅，两边都得咁样咧。 即系有啲系益智啊，譬如话嗰啲唔知砌嚟砌去嗰啲， 明白。 其 实佢自己想玩嘅咋， 系啊，都可能系噶。 喂，即系譬如话嗰啲毛公仔啊，呢啲咁样，即系佢日日都请样翻嚟噶。 嗱，咁呢啲开心嘢嚟嘅， 开心嘢嚟嘅。嗱，我教你样嘢，你而家咧就啱啱过咗三个月咧，好开心啦。跟住你每个月你要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汇报一下，哎呀，我 B 咧而家又成长咗几多啦，咁啊好似同我哋一齐交代一下咧， 我 惊保证好快，唔会倾偈几开心。 我知道咧，即系无论系 Sarah 姐本人啦，定系先生，其实都好紧张 嘅， 系啦，咁当然系要小心啦，即系因为之前都有过去啊，然后又即系挨咗三个月啊，咁但系嗰个即系个心理都好紧要噶嘛，即系要好紧张小心之余咧，系啦，都唔好咁大压力俾自己， 系啊，好唔好？嗱，你慢慢嚟，有咩同我哋打嚟倾偈？ 你又听咗你做节目 都 轻松 啊，都好惊，自己都仲系。系惊嘅，因为经历过之前咁样， 提醒两句俾佢 啦，系咯， 真系啦。你 不过医生话头一关过咗就放松啲，放松啲咁啦， 系啊， 冇事噶啦，放心，关关难过呢关都过， 系啊 ，OK。 咁希望即系我自己有高兴事啦，希望全香港嘅人都高兴起嚟。 好啊， 用你个祝福送晒俾全香港人啊！就算曾经有难关咧，都可以挨过嘅，好唔好 ？OK，Thank you， 多谢晒 Sarah， 祝你身体健康 ，Sarah。 人不管古怪传闻，光阴不够暂回来，一早等正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 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白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才令我明白我抛独个，想与你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情，生命如像杯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惊世下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再走到边境，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苍醒苍率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没钻戒交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伤衬。若为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蹉跎。 谢安琪，我们的基因啊，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听埋呢个听众电话先。Hello， 你系边个？Hello， 杨生， 我系姓杨噶。 你好啊，杨生，恭祝发财。杨 生你好， 系系。 有咩想点唱，杨生？ 我想点唱一首麦洁文嘅《劲舞单身 Queen》俾我仔仔，因为佢咧11月30号生日，咁希望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咁你仔仔系舞蹈界嘅一个巨子定点样咧？ 唔系，不过咧佢唔认识麦洁文，因为佢唔系呢个年代，佢八零年后嘅。不过有一次我喺佢哋喺咩嗰个50年经典金曲嗰度咧， 好清楚咗。 咁我先介绍佢识啊，呢、這个都系以前好出名嘅歌星咁样。 八八年代嘅好 hit 嘅歌一首歌咁样。 然后做电视开始跟住跳啦。 系啊。 哦，劲舞 Dancing Queen 啊，咪唱啊！ 我而家咪抄翻出嚟先咯。 你揾紧就揾紧个歌词啊！ 你慢慢揾啦。 系咪？ 阿 杨 生，既然你都 难 得， 任剑辉白雪仙，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让这天像唱片，转出高温火焰。哇！系呢只啦，呢只 感觉翻晒嚟啊！ 翻晒嚟啊！仲有曹探长蛇肩。 阿杨生，你真系 我呢只 OK 啊，其实好笑呢只。 几可爱，佢点唱俾个仔听。 系啊，我都估唔到佢喜欢呢啲咁舊嘅歌嘅， 唔係因為點解呢只有 rap 啊？呢只有 rap 啊，佢有中間有啲即係得意嘅人名喺度咧，即係對佢嚟講係啲歷史嘅即係名人嚟噶嘛裏邊。 係啊，佢中意音樂嘅，佢自己玩開音樂嘅。 所以我覺得哇，咦，嗰個年代原來都有啲咁嘅 rap， 仲要將啲名人嗰啲名擺喺裏邊。 唔係因為其實咧，即 係我都估唔到佢中意呢首歌。佢話佢無意中係喺啲YouTube 度聽見嘅喎。 系咯， 唔系因为近代其实广东歌嘅快歌系少咗，即多啲系啲慢嘅失恋歌嘛。所以我哋有时听翻咧，哇，点解以前咁多快歌咁开心嘅嗰个年代，咁系都会觉得几好听。 系咯，曹丹掌石坚都摆落嚟， 填得咁好啊！ 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啊， 咁啊，祝阿仔啊生日快乐啦！仔叫咩名啊？ 系啊，佢叫 Daniel， 即系 Dancing， 系啊， 系啦 ，Daniel Queen，Daniel Dancing Queen。 好啦，仲有其他啊？ 佢攞希望佢开心啲啦，因为到底佢都系一个有少少亚视保家嘅人，咁咧变咗佢唔容易搵到自己嘅开心咯。咁希望佢听咗歌之后开心啲咯。 好啊，特别有你个爸爸喺度睇住佢，冇问题。 有你个爱喺度，佢已经可以感 觉到佢。其实我都学紧嘅啫，因为退休之前咧，我都好少同佢倾偈多啲啊，相处多啲啊。咁退休之后咧。 啊，咁反而咧先发觉原来真系需要父母自己亲身嘅关心同埋照顾咯。 好啦， 多 谢晒杨生， 祝阿爹哋生日快乐吓。 系啊，多谢你啊，小鲜肉。 系，多谢晒两位前辈嘅照顾啊。 系啊，又系呢十零秒你要多谢我哋嘅时间啊，系啊，好似多谢广告客户咁样。 唔系唔系，我真系觉得我谂最主要学咗点样兜啦，呢、這个可以话系何姐俾我嘅一个好多嘅机会啦。 系啊， 同埋得到阿田嘅好多母爱啦。 系啊， 系啊，去关注我个人健康啦、睡眠质素啦，好多嘢。 多谢你嘅帮手嘅，下个月见啦。 好啦， 拜拜， 多谢，拜拜，拜拜。